捞耀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行，大军阀。 时间到啦，喂阿、啊、喂阿、啊、土快啲翻嚟啊，喂，得未得未得未， 系、哎，头先有少少技术问题啊嘛， 喂咁样嘅，唉、哎，即系呢、這个即系我哋研究过咧，即系其实咧，即系有单嘢都要讲讲嘅，虽然阿比啊匪类监察院咧就即系呢个食咗头啖汤啦， 唔系佢专利嚟噶嘛，佢讲双簧系， 系嘛， 系， 咁 点会轮到陶君行讲咧，系咪？ 等唔系嘅，嗱有篇文咧，阿土啊想讲讲先嘅。就係、是、一篇嘢咧，就幾好似好感人咁樣樣，就借佢老豆咧嚟講自己政見。係咁就係黃楊達啦，就喺呢個4月28號寫一篇文，就係老巴借著六四搞曉我的事，中共只能倒台，就不能改革咁樣樣。 即係想點咧？啊！我第一個疑問就係咁點樣令到中共倒台先？系咪？ 系， 即系冇得改革啦。咁、留喺香港都冇乜用噶咯。或者留喺香港咧，下一步咧就要做咩咧？就搞革命。 系啦，咪组织游击队去陆警度打游击咯， 系嘛？咁你先可以令到中共倒台噶、你继续喺度拗冇用噶。 但系咁样，喂，你喺陆警嗰度打游击，打完之后，我俾你攻占完中环，你都系俾解放军喺陆空围住嘅啫，冇意思噶。 咁咪即系讲完，即系等于冇讲咯。讲法就系、但系因为点解我特登要讲呢个 point 咧？就系、原因就 系 因为你喺六四之前咧，系即系佢系不断喺度宣扬紧，叫啲人咧就唔好参与六四 嘅。即系叫做 平反系错嘅。 哦，系啊， 系咪？ 系啊， 即系我唔知佢点样同佢契爷交代啦。佢契爷当年系嗌过平反六四噶嘛？ 佢自己都嗌过， 佢、做社民联嘅时候就不断讲话唔好用平反六四，有上有下。咁、我谂清楚啦，佢就写叫重新评价。 系， 哦，系啊， 系咪？咁又系叫边个重新评价？屌你！咪一样系叫当权者重新评价，你自己可以自己重新评价。在心中平反六四都可以叫做， 其实所得噶噃，所有香港人都唔需要自己平反六四嘅， 因为我哋已经平反咗啦。1989年其实我哋在心中已经平反咗啦。 你用错字，系我哋肯定咗六四对我哋香港人嘅意义， 冇错。 平反系属于大陆人。 所以上个礼拜我哋访问黄丹嘅时候，佢就话，即系其实六四就几乎等于呢个支联会嘅全部啦嘛。亦都系香港民主運動嘅折射嚟噶嘛？ 哦，呢、這個事實啦 ，part of it 啦，係嘛？喺度講全部嘅， 即係唔係佢咁講啦？即係我 copy 翻佢嘅講法啦，咁樣樣。唔係，但係即係嗱，如果照 我只係覺得六四係反映到香港人嘅良心咋， 係 反映一個現代國際城市裏邊嘅現代人應該擁有嘅價值咋。 喂，而事實上，我覺得就係話嗱，對上一次即係好多人去呢個維園嗰次就係廿週年啦，廿週年嗰次幾多人啊？系20万人喎， 接近啦，15到20万到啦。 系啊， 总之逼爆晒啦。 但系 六个足球场再加草地， 但系不嬲，其实都有个迷思，就系话，六四即系人少，人多，即系七一人都唔会少啦，系嘛？但系你唔记得嗰年嘅七一系几多人咧？ 少一啲嘛，好似系咪？ 10万嘅啫， 系 起码系有10万人冇去到。嗱，咁有啲人就咁讲啦，就系话，即系其实近年咧，其实已经系即系有好多即系大陆人去参与啦。因为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即系对呢一方面嘅知识，即系其实呢个历史知识系一无所知咁仔啊嘛。咁所以其实就系话，有啲人即系尤其近年嚟，即系香港后生仔啦。但系其实我唔觉嘅，其实如果你话即系嗰次嚟讲咧，或者系前年啊，我同林康正一齐去咧，其实见到好多靓妹去嘅，其实系。 唔系佢当系一个公民教育嘅活动， 系 有好多中学嘅老师就带埋啲学生去嗰度嘅， 系。 咁、就其实老共咧就好惊嘅。 系， 好惊咧，就系话六四变成咧 眼中钉啊， 眼中钉，变成喺中国土地唯一嘅地方，即系佢认啊吓，香港系一部分嚟噶嘛，系作为一个抗议中共嘅方法啊嘛， 系， 因为你都睇到嘅，其实一个寒暑表嘅，如果你老共啲政策做得差，违反人权嘅话，嗰年就自然会多人， 一定 系，而香港人亦都将佢某程度上系本土咗噶嘛，即系如果我哋对香港嘅问题好多系好不满嘅时候，我亦都会去七一之余，我亦都会去六四噶嘛。 系， 咁所以如果即系双簧喺度叫人唔好去六四， 咁你不如其實都唔可以去七一噶咯噃。 嗯， 係啊。 甚至乎你客觀效果上你都係幫緊老共投資。 因為你七一其實呢個訴求對象，其實你特區政府係冇用噶嘛。即係其實你嗱，你近年我哋即係你話七一有啲人嘅終點其實都去到呢個中聯辦啦，即係已經認同咗就係話，喂，即係你特區政府係完全冇 Q 用嘅，你先至會走去嗰邊嘅啫嘛。 啱啊， 係嘛？即係其實你如果你話你覺得對訴求冇用嘅話，其實你根本上唔需要對住佢嗌嘅。 咪同埋最可笑咧，亦都可恥嘅一樣嘢咯，甚至可以講咧就係、是，喂，你刻意咧係製造緊咧係一啲做唔到嘅嘢。 嗯 嗯。 頭先我都問，喂，點樣令到中共倒 台？嗱，呢圖呢，即係其實字面上咧，你唔覺得有錯嘅，其實。咁事實上，中共係要倒台咧，咁即係起碼都先至係一個即係民主化嘅先，即係其實一個起點嚟嘅。但問題邊個做咧？其實呢個 點樣做咧？ 係。 唔係我問個問題點做咧？ 係。 係咪？喂，你嗰啲嘢唔係一點一滴去累積嘅咩？你個運動唔係？即系年复年，月复月， 一点一滴去累积嘅话，文化抗共都系一点一滴累积嘅。 咁但系佢自己讲嘅， 唔系佢一点， 唔系佢自己讲嘅文化抗共都系一点一滴累积噶。 啱啊，佢一点一滴，咪结果咪出咗热血时报，有呢个热血时报啦，亦都有呢个热血少年啦。咁但系问题，佢一点一滴累积咗， 即系要货金咗先啦。总之就 唔系，但系你要讲货金已经好后期嘅事啦。佢要一点一滴咁样累积佢嘅努力嘅时候，点解佢嘅热血时报只系出咗四期咧？ 啊！ 唔系十期咩？ 即系、 大概 唔系四个月，唔系即系唔系两个月零 紧要啦。总之即系短时间就弯咗啦。 系咯，点解会咁样 咧？唔系咁呢个唔关事啦。呢、這个就咁事实上就系我哋之前都分析过啦。屌你根本上佢出嗰啲嘢，同佢自己本身讲嗰套即系政治理念系割裂噶嘛？屌， 系咪？所以你咪最叻就系点咧？就系抢占一啲道德高地， 系 好唔 achievable 嘅嘢啊！ 系， 嗯， 系咪？即系嚟讲全民制宪一样啫嘛！即系你推到基本法重新嚟过， 系， 跟住你点做？我问你， 系， 系嘛？你嘅政治纲领就嗌到咁 high 生定咁高啦，高大空啦，喂，点样实践啊？ 咁 跟住而家你又话要中共倒台，点令中共倒台啊，大佬？系咪先？喂，呢个先系成个迷思啊嘛！ 呢个我哋上次咧，阿周生喺度嗰次，我哋喺 D 一百咧，呢个怒汉花生都讲过喎。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搞嗰、那个呢、這个叫做系佢而家佢有 alternative 噶。你话佢唔做嘢啊嘛，咁佢做一样嘢出嚟噶，就系、是、叫做呢、這个全民制宪啊嘛。咁但系全民制宪，佢制到去即系旧年八月就停咗噶咯，已经系。 唔系，同埋佢系网上全民制憲啊！ 系啊， 我见到啊，大佬即系 kick 入去。 咁如果你觉得网上系有用嘅话 ，yes or no 咁啊，当佢制咗憲啊，大佬。 即系如果你网上你觉得系有用嘅话，你就唔好质疑电子公投啦。 唔系，如果你真系网上全民制憲，我当你呢个都冇问题啦。你系咪应该成个机，即系成个宪法啊，系重新写过啊？咁你都逐章逐章俾人 comment 啦，征求意见啦，好似当年基本法咁啊，你乜鬼都冇做。 佢有咧， 但系佢咁高嘅口号出嚟， 荒废咗咯，荒废咗咯，即系佢唔系有心做咯，即系佢做个样咯，做个壳出嚟咯。 宪 法其实系 in case 你问到佢有冇做嘅时候，我有做噶，但系得个壳咁样样。 但系我 你系唔会做噶，我讲下啫咁样样。 即系 back to back 咧，我就谂到佢咧，其中一个即系关键咧，点解如果要写呢篇文去兜咧？ 系 因为点解咧？如果唔系你点样去六四啊？ 嗯， 你起码而家你去到六四嘅话，就话我老爸教我呢样嘢， 系 系咪？ 喂， 教我话俾我听就系中共叫倒台，咁你咪可以去六四咯。 佢唯一就系咁啊！ 如果唔系佢，好似较早前嗰个讲法咁，其实你唔应该去六四噶，因为你认为支联会嗰班系閪人嚟噶嘛。 喂，你呢个合理？ 佢嗌嘅口号系错噶嘛？ 你呢篇文咧系四月廿八号写嘅，呢个黄杨达自己写。四月廿九号咧，阿教主咧亦都喺佢热血时报呢个网站嗰度咧就写一篇文咧，就叫做咩？打倒共产党才是悼念六四嘅唯一目标。咁成篇嘢咧个主要大方向咧就 系 话， 咁你系咪打先？如果系打有冇问题啊？我觉得系。 咁冇嘢噶， 唔系即系唔系话口头上面打咯。咁你而家你嗱， 唔好物通匪类、啊。 唔系佢呢篇文咧最大方向咧就 系匪类嚟， 就唔系。第一就讲緊一定要打到共产党，点样打佢梗唔讲啦。 唔系我啱仲冇问题。 佢更重， 這個、 但问题咧，佢行动上面咧就话六四嘅集会咧一定要摆脱支联会嘅垄断。佢觉得支联会就攞咗呢个 branding， 咁佢哋需要重夺呢个 branding， 重新塑造，咁样先可以打到共产党 咁 样啫嘛。 咁多支旗出嚟咯，即系其实咪就等于佢而家今年佢 即系支 联会 唔想佢玩，或者系支联会垄断咗一样嘢，所以条气唔顺。 佢开，但系佢 即系比打到共产党其实更加重要嘅。 嗯。 咁个边个系 priority 啊？ 安内先安内，先能够让外啊嘛。佢、哦、熟读中史噶嘛。 国民党蒋介石嗰套， 佢而家咪就喺尖沙咀钟楼嗰边搞咯。 即係文化中心嗰個位置搞啦。 我睇咗幾多人？ 即係好似舊年咁，舊年係幾百人咯。 舊年咪就係國民黨嗰班右派搞咯。係 啊， 成班係咪？基本上都唔知係邊個叫佢。 咁所以前日你同阿譚講一樣嘢，阿譚話認阿 YM 係自己有，其實啱㗎。即係其實都係即係啲藍營嘅人，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即係你係要即係搞掂咗共產黨先。即係其實你係即係個中國你係認同嘅。咁但係問題咧，即係共產黨嘅問題啫。即係其實佢係揾到個位嘅，其實係 搞掂共產黨。搞掂共产党 嘅系啦，阿土仲有冇嘢讲啊？呢样嘢 冇啦，我只系提醒大家唔好中佢计啫。 系 打着红旗反红旗最容易嘅，系佢呢个做法。 嗯，系 啊。当年黄毓民自己写过啲乜嘢啊？ 系 即系佢嘅师傅写过啲乜嘢啊？而家你咁样兜，好难兜噶。 嗯， 系嘛？跟住我再问你，点样令中共落台啊？ 系 系嘛？你喂，如果你真系要中共落台嘅话，你要以身作则喎，自己你嘅特区护照咧？揸住嘅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喎，你烧鸠咗佢喎，你系嘛？跟住你自己嘅立法会议席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嘅， 佢攞嘅美国护照， 喂，咁你 consistent， 你唔好选噶咯噃，应该其实系应该系买军火嘅，系嘛？要中共倒台啊嘛，系嘛？从来革命都系要枪杆子噶啦，唔系得把口鸭噶嘛，哥。 OK， 好啦，咁啊，即系系啦，讲六四同埋佢差唔多啦。喂，琴日咧，阿土你即系有冇听到即系阿刘墉喺度两个节目啊？ 刘墉搏击会嘛，系嘛？ 搏击会，咁佢之后有去云端嘅。 我今日我哋 post 呢个即系大军阀嘅时候咧，有人话叫我揾嚟刘墉嚟救搞啊。 啊！ 救我哋花生台 系咩？ 梗啦，你系咁 post 嗰啲相，大佬要写真集噶。 哦，佢靓仔啫，影咗冇晒啊嘛。 但我听完之后有少少失望， 系 即系我以为搏击得好紧要噶嘛。原来唔系想象之中咁。Anthony， 你点样做监制啊？寻日大佬， 唔系我监制，喂，唔关事啊。我真系负责影相啊。寻日即系呢个节目啊，边个阿威敏负责嘅呢个系？ 喂，我睇唔到佢哋有啲乜嘢真正嘅即系对辩咯。 吓。 即系我听完之后系完全觉得点讲啊？ 咪回归翻22年前九二共识 系 一个听两两种表各自表述 咧，两个 回归翻嗰样嘢就系叫做系国际人权公约。咁其实呢样嘢咧，咁啊刘墉其实已经执咗好多次，唔系但系咁讲，即系其实我觉得就 如果我辩嘅话， 系 蔡耀昌话国际人权公约嘅时候， 系 OK， 即系话你认同国际人权公约啦，系咪先？蔡耀昌。好啦，你认同嘅话，咁你具体方案系乜嘢？ 系 你答我，跟住咧，佢咪再兜就系咩话？缺一不可嘅即系三轨制嘛，佢一路攞住啲揸住条线啊嘛。 系 咁，你之前刘慧卿讲乜嘢？ 一月嗰阵时 系 你睇翻报纸， 善仲佳喺我哋呢度讲乜嘢？ 系大军阀嗰阵时都讲， 唔单止系大军阀啦，佢之前嗰、那个真普联个记者招待会啊。如果我有准备嘅话，我梗系数埋个日子啦 ，call 埋善用街讲嘅嘢啦。喂，你而家咪推翻佢哋所讲嘅嘢，或者你对佢所讲嘅嘢，你咪道歉。 系， 喂，你咁辩先啦，今日大佬。 唔系，但系 Even 其实佢喺绝食嗰阵时，佢都冇条底线攞出嚟噶。即系其实佢都 啱啦， 系咯。 绝食嗰时候，点解你冇一个清楚嘅数？ 最近噶啦，已经。 喂，你话讲国际人权公约啊嘛，你话国际标准啊嘛，你唔好借呢啲咁样咁 weak 嘅 terms 嚟。做遮丑布，你讲具体方案，系唔系缺一不可？ 我抄抄民主党而家嘅网站咧，喂，佢都好似仲未摆个方案出嚟嘅，究竟佢掰边个冇人知 道。唔系，我咪所以觉得即系刘墉，即系好奇怪咯，系咪？ 系啊， 即系你冇理由唔敢样同佢辩噶嘛？ 唔系，刘墉尝试嗰个做法咧，就系佢攞佢嗰个方案出嚟，就百分之即系登记选民1.5%嘅人提名，就已经可以成为特首候选人啊嘛。咁佢话我已经攞咗呢样嘢 喺呢个问题上边咧，亦都有少少玩嘢嘅。 系 系啊， 佢仲话点解系1.5%啊？点解唔系1%啊？点解唔系0.5%啊？ 系啊， 咁民主党几多？你成日即系话三鬼方案系你提啊嘛， 系啊， 系咪？咁你民主党攞几多啊？ 嗯， 我就认为1%，咁得唔得啊？ 唉，屌， 即系你系完全 即系攞啲细节嚟模糊焦点， 模糊咗个焦点啊嘛。跟住就话三鬼方案我嚟提，哎，你提仲好，咁点解你褪啊？点解刘慧卿褪？点解善用街褪？ 唔系咯，你攞呢样嘢出嚟， 我就咁同你辩啊嘛，大佬，你真系俾佢走，即系走过场啊！佢一开波就攞嗰、那个三鬼方案嚟做遮丑布，就死坚持住呢条底线。喂，你要 challenge 佢噶嘛？你唔系真心诚意噶，你嘅三鬼方案。 嗯， 咁跟住你講英文冇用噶，喂，蔡昌有幾個位 OK 嘅喎， 佢話佢， 我今次有進步喎，喂，你講英文唔係代表你講緊嘢嘅喎，大哥。 如果講翻劉墉都用翻佢同一個 level 嘅啫喎，喂，你不斷咁樣講 好笑 咧 話，喂，蔡昌今次真係掂喎，嗰個喂，你信唔信會得㗎？你嗰個方案 唔係。呢、這個 Raymond 問嘅， 唔緊要啦。喂，但阿劉墉真係太老實，嗰球佢話我唔相信會得喎。阿屌，你唔相信會得，咁你即係你嗰場係 show。如果我係蔡耀昌啊，咁你即係劉墉，你真係 show 嗰場，你嗰場唔係 show 嚟㗎，啊？原來你唔相信得喎，大佬。如果你俾我答嘅話，我梗係相信得啦。我未爭取完之後，我點知我自己得唔得啊？唔係點解要佔領中環、啊？ 唔係，嗱呢個我要澄清翻先。嗱呢個咧，其實咧呢、這個議題啊 ，Raymond 問出嚟嘅就係話，其實咧而家就分開兩派，一派咧就係其實温和派，一派就係激進派。而温和派同激進派嘅分別咧，就係温和派就覺得咧，即係共產黨如果你同佢傾嘅話咧，其實佢係可以讓步嘅。啊、但如果你話係激進派嗰班，即係其實好似劉墉呢班就係所謂夾實佔中啦，就係、是、覺得就係話共產黨係唔撚會讓步嘅。你係咁巴緊係冇 Q 用嘅，所以你只能夠 所以兩個都錯啊，兩個都錯。第一，共產黨讓幾多步係視乎我哋嘅努力同埋奮鬥， 係 呢個係民主黨錯嘅地方。 係 我哋都未鬥爭嘅時候，你已經退撚曬， 係 錯。第二，劉墉，我唔知佢講法咩，總之佢話我唔信啦。佢意思話我都唔相信嗰樣嘢會爭取到。屌你唔相信爭取到咁，你咁咪唔係真係 show？ 屌咪真係口號？喂，你係堅嘅先得噶嘛？我一路嘅維持嘅講法就係話你鬥爭咗先。如果佔領中環係十萬八萬有捱咗好多日嘅，共產黨實要讓，到時我先至難聽啲講就係叫開天殺價，落地同你還錢啦，係咪？你唔要公民提名，咁我通民推薦又得唔得？喂，而家我哋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所有人其實都係 achieve 唔到嘅，覺得 achieve 唔到，咁你搞嚟做乜撚嘢啊 ？achieve 係咪 achieve 到咧？呢、這個係 要靠你嘅努力噶嘛，大佬話唔 achieve 到。喂，所以兩班、即係尋日所謂一個激進派人民力量，一個民主黨，喂，兩個都唔知喺度辯乜，有咩好辯呢？如果其實兩個都差唔多嘅，即係兩個都唔信係得嘅，咁咪即係擺即係 market niche 嚟嘅啫，大家揾個市場定位啊。 嗯， 喂，我覺得咁嘅辯就真係完全冇意義，同埋兩個對唔到嘴啊。 係 係 咯，呢個先係個問題啊。 咁我覺得就其實嗱呢樣嘢，阿劉墉其實佢講一樣嘢比較清楚嘅，就係話如果你係作為一個有尊嚴，即係其實佢不斷咁樣強調一樣嘢，就係叫 dignity 嘅政黨咧，咁其實應該咧就提出一個叫做係選舉制度，你自己應該係有生存空間嘅。其實就 咁，我講咗我講 market niche 咯，佢話講英國嘅自由民主黨嘛， 係、 即係要取消低席單票制啊嘛， 還俾你代表制， 即係踢爆咗啦咁。即系蔡耀昌亦都冇讲呢样嘢啊！即系话你唔信，如果我系蔡耀昌变嘅话，即系你唔信嗰样嘢得，咁你而家真系揾市场定位啫。 嗯， 你嗰个唔系 dignity 啊，系咪？你唔相信系争取到？喂，英国嘅自由民主党系相信争取到嘅。 嗯， 系啊。 O K， 佢相信系经过年月啦，系能够争取到英国嘅选民嘅支持，改嗰个选举制度啊，变成一个唔系净系 winner takes all 嘅制度啊嘛。系咪等能够即系社会上面有多元嘅声音喺个国会里边啊嘛？ 嗯， 所以你特别咩 dignity 一个讲一大轮英文，我都唔知佢讲乜。你都唔系针对紧蔡耀昌成个 loophole 啊？佢个 loophole 好简单啫嘛。第一，咩叫国际人权公约？你具体嘅定义系乜嘢？公民提名如果冇，你民主党杀定唔杀？你答我杀定唔杀？ 唔系啊，蔡耀昌咧就都讲翻嗰个条约嘅原则嘅。第一样嘢，即系呢个特首嘅候选人咧，要有平，即系要有公平嘅呢个提名权同埋选举权，即系大概呢啲好 vague 嘅嘢啦。 好啦，你讲完呢啲，我当我认同你，具体点样操作？你哋其实讲嚟讲去讲唔到点样具体操作？ 系啊， 唔系政党提名系啊嘛。如果冇嘅时候咁点？冇公民提名咁点？ 系啊， 跟住我再问你，你点样斗争？民主党，你咁问啊嘛，大佬。 诶、反而阿仁哥 点有得 review 嘅啫？你讲 反而系仁哥上次嚟接受我哋访问咧，即系其实佢讲得好清楚嘅，咪占中咯。其实四个字嘅啫，咪占中咯，咁咋？ 咁唔系，咁你咪问翻蔡耀昌，咁你同唔同意何俊仁嘅讲法话要占中？如果冇呢啲嘢嘅时候， 系咯，即系佢哋， 你系咪否定你大佬讲嘅嘢？话唔占中啊？ 哦。 系咪咁样 challenge 佢啊嘛？你唔好以和下气咁走过场， 系咪大家话认同嗰啲原则，梗认同嘅。 咁刘墉， 共产党都话认同啦。 系咯，屌！ 共产党话俾你听，我唔要一个竞争性嘅选举，唔好话俾我听我筛选个阴点啊，大佬。 而家蔡九佢讲一样嘢，最大嘅即系最大嘅漏洞就系话，屌嗱，其实呢样嘢阿刘墉嘅 challenge 佢嘅，就话喂，如果你嗰啲嘢。其实你系你攞上去北京，你最后尾即系你选，即系你公投嘅方案攞上去北京嘅话，最后尾北京唔拜咁点算啊？咁啊， 继续斗争？ 唔系啊，佢咪咁讲，佢话 唔系即系唔系俾蔡昌达， 佢咪俾翻香港人再决定咯？咁即系点决定啊？又投过啊？唔捻系啊嘛？喂，即系你作为一个政党，你原来系你系冇一个后备嘅斗争方案嘅， 唔系我 即系你纯粹系做 messenger 系嘛？ 唔系温和泛民咧，其实咁多年都系好简单嘅啫，绝食啦，签名啦。傾啦， 遊行 啦，啊遊行啦，遊行完之後，失敗咗啊，冇噶咯噃， 下一鑊再嚟過咁樣， 下一鑊再嚟過， 所以我越嚟越相信咧，范太佢講嘅説話，即係呢一個嘅普選咧， 係啊， 其實咧可能咧有啲民主派咧同建制派都唔想要嘅。 嗯、 建制派咧、就即系正如六八九支流，其实想继续连任啊嘛。你冇千人嘅选举，即系个小圈子，即使你加到千六都好啦，佢点样赢啊？喺而家咁嘅環境裏面，對民主派嚟講，我冇支旗 啊。嗯，所以你 唔係真心相信咧嗰樣嘢咧，係你嘅 values and beliefs 嚟嘅。 所以阿土，你唔怪得咧，即係而家有啲即係香港人啦，即係其實尤其係過往之前呢、這個支持呢個民主派嘅啲選民咧，其實而家唔投票啊，係好撚 cynical 嗰邊啦。屌，你又係做嗰幾樣嘢。 我而家講多幾句咁嗰啲，咪更 cynical 仆街。 係啊，嗱，尤其係 你依佢咁啦。 嗱，我哋上次嗱，你記唔記得有一集我哋請阿楊上嚟啦，就係、是、講呢個海怡西嘅選舉啦，即係俾我哋啟示，就係話中產啊。都建制化啊嘛，系嘛？即系见到你喂，原来你班友其实乜嘢方案都提唔到出嚟嘅，唉、哎，算够数。 同埋你成个民主派系冇一个团结抗共嘅力量，唔需要搞文化抗共咧，净系你哋个班友，屌，喂，十五个方案俾啲市民去投个电子公投啊 ，D Day Free 啊，5月6号定5月7号啊？ 咁 唔紧要啦，系 发单假期嗰日啦，总之 我都唔知得唔得人去投，系嘛？你都唔想投？喂，你使唔使咁啊？ 系 咪咁简单嘅嘢 ,2020 全面普选立法会 ,2017 年嘅行政长官选举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是 我哋嘅提名权係要普及而平等，话一人一票 咪 即係呢个公民提名咪搞撚掂囉。你同意定唔同意？ 嗯， 系咪取消呢个提名委员会佢？因为嗰个系违反人权嘅。 问题系大家 讲完啦，整十五个方案出嚟，只要自己佢成班友喺度氹阿爷开心。根据基本法嘅框架同佢玩、 嗯，大家就有迷思就喺呢度啦，就是、根据基本法嘅框架。喂，我上上次钟树根上到嚟，喂，我都读过基本法45条，好简单嘅啫嘛，就系话咩年即系年满40岁系香港永久居民，喂，已经可以选到特首噶啦嘛，唔需要搞咁多嘢。你四大界别系建基于喂佢基本法嗰附件嘅附件入边， 好似系附件啦、啊， 附件。总之，基本法附件入边所讲嘅四 附件咯， 唔系啊！你认真咁睇下，当时四大界别系在于你共产党第喺97年之后，佢要揾佢要揾一班人走去选特首，佢又谂唔到啲咩方法，咪改组当年嘅嗰个功能组别，然后做四大界别走出嚟， 咪所以咪话咯。公投应该系修改呢个四大界别， 系啊， 根据翻呢个基本法嘅主体条文， 系啊， 系咪嚟搞噶嘛？ 系啊，你见到附件同埋第45条本身完完全全个原则系相反嘅， 嘥气嘅嗰十五个方案，而家摆出嚟嗰十五个话俾你听， 系啊， 系嘛？基本上咧系有13到14个系差唔多嘅，就喺个提名委员会嗰度转啊，阿仆街， 连帮讲出声都有份、啊。 帮我出声系咩份啊？ 即系有罗乐生，有个周扬， 系啊，屌晒鸠啊！你使乜 absorb？ 即系叫咩 absorb 嗰啲人啊？你投翻你自己，你认为占领中环究竟要做乜好？ 喂，其实好捻大镬嘅，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其实个情况， 我唔系抢占道德高地啊，我唔系回应跟双往嗰种啊。喂，而呢一个一个合理嘅制度啊嘛，呢个一个斗争嘅方向啊嘛。 问题其实你系咪应该留翻啲精力去聚焦翻你嗰个三鬼方案咧？哇，屌你而家 三鬼啊！老实讲，你问我啊，提名委员会嗰鬼。鬼都唔系鬼，嗰都唔系鬼嚟噶啦，仆街！ 唔系和平佔中好重视一样嘢就系咩？民主程序就系话倾嗰阵时咧，就要所凝聚最大嘅共识，结合好多香港有代表性嘅人，咁佢哋咧整咗一个真真正正每个人都会 buy 嘅方案，然后逼 阿爺接手啊，諗住利用嗰啲咁嘅民意。 喂，老實講，我嗰次咪回應過戴耀廷咯。 係， 我話你民主化嘅提名委員會，你叫我同你佔領中環十日，你咪當我傻仔嚟㗎係嘛？ 係啊，係 咪？ 其實係視人以弱點喎，因為其實你 仲有你對個運動嚟講，唔單止係視弱嘅問題，對個運動嚟講，大家都唔聚焦唔到啦。我點解要同你咁樣搏命？ 唔係啦， 喂，對我嚟講，冇2017年啊。对共产党是最撚核突的一样东 西。核土不是咁讲。 回归了17年加埋去到2017年20年。你冇一个承诺咗喺基本法里面嘅45条嘅普选。等共产党自己孭飞。 但拗咗咁耐呢话屎忽撞棍我哋而家呢都聚焦到一样嘢公民提名。 嗯。对呀、啊。 除咗公民提名之外你更加重要嘅你嗰、那个无论而家商学啊即係学民思想学联提嗰、那个即係其实个立法会提名即係政党提名嘅一个变种㗎嘛。不如你聚焦呢两个同共产党争取，跟住、 啊、 叫佢 cut 咗佢。 其实共产党都聚焦到啦， 使15个方案出嚟啊！ 共产党都聚焦到啦，其实一 唔系佢聚焦到啊，就系等你哋模糊视线。 系啊， 等你哋阿龙又提一个方案，就根据我嘅提名委员会嘅、 啊。 Anthony 又提一个，陶君衡又提一个，屌嗰、那个提名委员会，屌你作150个方案出嚟就得啦。是咪先？总之嗰个一定唔系即系年满18岁以上嘅300几万选民里面一票一等 嘅提 名㗎嘛。 所以你15个方案咪睇到人哋头晕眼花囉屌真係。 唔系喎共产党今日又帮你聚焦返去公民提名嗰度梁爱诗又走出嚟讲话喂下下都公民提名你公民提即系 公民提名表决今日港独都得㗎啦咁样。 咁你不如取消埋区议会同埋呢一个嘅立法会嘅公民提名佢都讲得咁撚严重。 係囉。 用乜嘢答啊 呢啲都民主元素嚟㗎。 系咪啊？ 系嘛？咁你而家系咪要民主化先？ 有得提名就一定有得赢嘅咩？即系证明共产党好卵惊。喂，你已经有几个关卡噶啦？关卡一你就想喺度搞筛选，跟住咧就一人一票嘅时候咧，你哋大把嗰啲即系污糟邋遢嘅票，又黑社会啊，又即系自己中嗰啲票啊咁样。跟住你仲攞埋任命权，屌你玩卵晒啦！ 系啊，所以阿黄维基讲得冇错，你玩晒啦。呢节差唔多，好，下节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林卓廷 政壇風雲網台爆發飲紅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無需大字報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是刘墉 做个不受人惑的人食苹果芒果远离我匪类监察院逢星期三晚九点半院长早晨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是钟树根 傲摇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回嚟第二节的大军阀咁样样呢就嗱头先就讲到啊边个啦即係呢个刘墉同埋蔡九大战啦。 喂我不过我觉得呢刘墉同蔡九呢都唔夠最近咧喺個立法會嗰個嘅 阿婆 公聽會 啊，呢、這個余婆婆 嗰段嘅辯論啦， 余春梅女士 犀利嚇。不如我哋聽翻佢一段嘢咧，我再即係 comment 一下，點解我覺得阿婆咁勁咧？即係唔係佢氣勢同埋中間有粗口嘅問題，而係佢有好多政治社會學嘅概念咧，甚至乎哲學嘅概念 咁撚犀利， 怪佢唔識字喎， 都完全喺嗰度反映出嚟。我哋聽阿婆嗰段説話先。 好啊， 余女士而家到你啦，余春梅女士係 要講啊，若果你話將來咧，俾呢兩個撲街咧加 对唔住啊，余女士，你嘅发言唔可以用呢啲字眼啊，对唔住啊。你如果再系用呢啲字眼，我就停咗你嘅发言机会。 你准唔准我讲嘢先？ 俾你。 佢讲你又得，我讲又唔得，系咪先？ 或者你将一啲字眼修饰下好唔好？ 准我讲，准我讲啊嘛，系咪啊？你系咪？佢要养老豆老母，你老豆老母就系人啊，人哋老豆老母唔系人啊，系咪？你讲你生在香港，你就系咁富贵噶，你摸我哋啲人。挨挨工厂挨咩起楼起乜嘢？你又咁富贵？你喺个閪门拉出嚟就系咁大噶啦！ 对唔住啊，你 你都 如果系再系咁，我停止你发言啦。 讲啲说话都完全都唔系咩嘅，唔系人生出嚟讲嘢噶，系人都唔系咁讲，你哋唔好揞住个。 好啦，我相信你嘅发言大家好清楚噶啦，好嘛？ 揞住个心口讲嘢，你冇脑先，你有冇脑先？你第日 你有冇新嘅意见？ 肯定我哋又要人嚟养啦，我哋要人养你，第日冇衰噶啦，一路都咁好啊，咁顺利啊！第日或者你衰咗咧，跌下个坑渠咧，喺度撑住拿饭食咧， 好唔该晒你，唔该晒你，好啦。 都唔信你咁富贵，香港黑阿 T 个 差唔多啦，你嘅发言开始重复啦，好唔好？唔该晒你，跟住落嚟系啊， 犀利阿婆， 有几犀利啊？一堆谩骂嘅啫，阿土， 喂，同埋阿土。你即係聽阿婆講嘢之前，你都未聽阿李子敬講乜？阿李子敬講咩先？佢就喺度話咩嘛？我哋嘅父母應該係由我哋去供養啊嘛，而唔係由其他人去供養啊嘛。 阿婆咪犀利咯，直回應佢呢個 point 咯。 即係佢就咁講嘅，其實就 唔係點解我話咧？阿婆呢段嘢值得欣賞。其實佢當中有點解有啲咁重要嘅即係社會理論同概念咧？ 係 我求其舉一兩個 point。第一個即係好出名嘅西方自由主義嘅哲學家就叫 John Rawls。 嗯。 John Rawls 系讲乜嘢咧？佢就话：当我哋系一个无知面纱嘅时候，我唔知道我出身系点嘅。 嗯， 所以咧，我哋其中一个正义嘅原则就系我要照顾社会上面最弱势嘅人啊嘛。 嗯， 阿婆咪讲到呢个 point 咯。 哦， 同埋咧，佢大概意思就话咧：你估你以后都系咁好嘅？你估你以后都系咁顺利嘅？ 咁富贵， 社会或者你成个政府就系照顾喺生老病死过程里边有一啲不幸嘅人啊嘛。因为我未必系永远都系咁 fortunate 噶嘛，永远都系咁好彩噶。喂，我哋会经济上面有滑坡，我哋经济会有结构上面嘅转型，有一啲嘅行业可能根本系不受市场欢迎嘅时候，咁啊，即系你永远都唔会咁顺利咧。即系阿婆嘅讲法，永远都系咁好啦。 即系照顾阿黄子华所讲嘅，喂，你个行俾人炒咗嘅嗰啲人系嘛？ 喂，咁呢个就系人哋嘅最重要嘅概念啊嘛。 系， 喂，仲有佢再讲嘅。有財富再分配一樣嘢喺度， 係啊， 嗯， 係嘛？你老豆老母就有人養啊，我老豆老母就冇人養，即係大概咁嘅意思啦，係咪？ 嗯， 喂，如果你有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嘅制度，就話我唔單止淨係養我老豆老母啊嘛，其他人嘅老豆老母，如果佢係面對不幸嘅時候，我哋嘅社會都要照顧啊嘛。喂，呢一個現代文明嘅社會或者基本人道主義嘅精神嚟噶嘛？ 系啊！ 我哋喺度最近一两年里边，我哋质疑紧啲乜嘢？ 系 一个国际城市，你竟然有啲阿婆喺度执汽水罐，日日喺度执嗰啲纸皮，喂，我哋丑噶嘛？ 又唔咁讲，全世界都系咁样。 唔系咁，你自由党当然就觉得，喂，嗰啲老豆老母，你自己搞掂佢啦，唔关我事啦。 唔 系，系咪？就算饿死街头都系咁啦。 唔系，佢原则上面喺呢方面有问题啦。大问题，喂，而家你面对住喂人口老化咁急速老化嘅时候，而家我哋问点解自由党会提出呢啲咁嘅 argument， 系因为佢哋恐怕喂这个全民退休保障会为公共财政带来一个严重嘅负担，从而令到政府。即系冇办法好有效咁运用资源啊嘛。 如果你认为唔搞好过搞嘅，咁 唔系阿土嗱， 你咁你啲中援咧， 听下边个？ 我知道，你咁你嗰啲中援咧，咁啊唔使俾啊 ，cut 咗佢啊 ，OK？ 唔系啊嘛。 喂，系，喂，其实你知唔知咧？你阿李子敬讲呢番嘢之前咧，其实早几年啊，阿萧生都讲过啦，不如我哋听埋先好嘛？ 听埋老萧 系 差唔多嘅观点， 一样嘅其实。 好，咁一次过驳晒佢啦。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即系我其实喺星期五晚讲过一啲即系呢个全民退保同埋香港财富嘅问题。呢啲问题你觉得点啊？阿万别，你讲一次。 這个我又真系我一路咧就冇阿刘墉啊嗰啲研究咁多嘅，即系理念上。就好似全民退休保障是应该要搞好似冇乜嘢大家反对咁样。但去到实际发生嘅时候我又睇过好多数字话 係即係會令到個税加好多㗎喎。咁你哋大家而家大家嚟支持，到時要加嘅時候係咪有個係咪真係咪有個共識先？ 嗱，我即係我有黃紅嗰份計劃，整份計劃書係七十幾個團體喺度贊成嘅。 嗯， 基本上最 basic 嗰個概念就係點樣咧？就即係咧強積金度拎走你5%。 嗯， 而家你強積金就即係10%， 係 你就攞咗你強積金嘅一半。 嚇，嗰個就唔翻嚟你嗰度噶啦。 係啦， 就落個大 款。政府咧就將政府原本俾生果金同綜援嘅錢攞出嚟。 嗯。 咁然後呢就到你退休嗰刻呢你就有2500一個月。 嗯。 你明唔明啊？ 明白，我明白大意係咁啊，但係你而家拎出嚟係俾而家嗰啲老人㗎嘛。 係。 到我退休嗰刻就即係30年後。 係啊，咁如果你20幾歲唔好彩咪40年後啦 ,65 歲即係咁樣係。咁你嘅強但係呢你嗰陣時呢你就有2500一個月啦，但你嗰個強積金就唔見一半喎。即是呢即是整个 paper 呢最可笑的呢就是乜嘢呢个 paper 呢就按嗰个论述的主要要点呢就是话政府将来好大负担孭唔起。 是 政府将来会有好大负担 嗯 就孭唔起。 是。 咁点做呢是。 而家开始夹钱啦大家。 而家开始夹钱 嗯 是不是夹钱俾将来嗰啲人呢 嗯 唔係喎。 俾而家嗰啲人。 係俾而家嗰啲人。呢啲啲。 嗯。 即係成件事個 logic 係唔明喎，即係件事係。同埋呢你諗下啦，你強積金唔見咗一半。啲錢唔係由呢度嚟就由嗰度嚟㗎啦。 嗯。 政府唔需要揞多一個先出嚟。 係。 就係攞而家綜援同埋生果金嘅錢出嚟。 嗯。 咁我問你啦。就算唔係而家嗰啲人家冇供過啦，因為佢已經65歲啦，即係好似我咁咗幾年就有得收啦，咁就計啦，即係呢個係。 嗯。 咁嗰啲從來冇供過強積金嗰啲人， 係呢、這個就蕭生成日講嗰個重點。 嗰啲邊個出咧？即係咁樣 嚇，嗰啲即係嗰啲個體户啊，嗰啲一路都唔做嘢，做下唔做下，或者走嘅，即係 家庭主婦呢啲變咗全部有啊嘛。 當然當然， 變咗全部有啊嘛，即係咁樣。咁呢啲錢一定要 come from somewhere 啊嘛。 就 come from 而家又做嘢供緊強積金嘅人， 係啊，一定係 come from 而家做緊嘢嘅人。 嗯， 啱唔啱啊？ 嗯， 咁 anyway， 我再講一啲即係財富嘅 concept 俾大家知啊。 好，差唔多啦，話 係。 喂，其實同阿李子敬嗰啲觀點，不過將理論化咗佢啫。 係 係啊， 我覺得就要睇翻一個好重要嘅觀點 咧。 嗯， 就係話係咪今代人去為自己嘅未來，或者為咗呢一代人嘅未來咧，去付出。咁你覺得呢個係合唔合理先？呢個係基本嘅 premise 啊嘛。頭先阿老蕭或者係阿萬必個講法啊嘛。咁好啦，我當你今代人，我哋嗰啲 working population， 即係工作人口，係唔需要照顧而家啲老人家嘅。係。咁但係你有繼續有個綜援制度，繼續有生活金制度喺度。如果 pay 唔到，咁又點咧？咪一樣係嚟自税收。点解所谓全民退休保障呢个制度会好少少呢就係、是 嗯、 喂我哋而家供定先啊。 对。 喂呢一代人供咗而家嘅老人家之余你仲係储起咗一大筆喺度。对。係咪如果你话假设所有嘅生果金同埋综援嗰、那个开支係随住经济嘅发展包括通胀等等係继续上嘅话你系咪都要知㗎啦。但你储咗一大筆钱好过而家我摆咗 MPF 度。 嗯。 喂嗰啲又唔系蚀本啊嗰啲唔系俾行政费啊。系咪先 系。但阿土，你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喂，全民退休保障，我哋再供再儲嗰筆錢，係會隨住經濟環境滾出嚟，係越嚟越大啊嘛。 同埋你一個好重要嘅財富再分配嘅概念，好簡單嘅道理。小弟，例如揾50000一個月 ，OK， 我俾5%，即係俾幾多咧？起碼都俾2500啦。 但問題， 但係如果你有一個比較低收入啲嘅人，10000嘅，你5%就係供幾多咧？即係5嚿水，係咪？ 但問題 咁所以咪就係當中係有一個財富再分配嘅概念喺度噶嘛，係、咪？ 係 即係有錢啲嘅，我哋係要俾多啲嘅，窮啲嘅，咁你同個稅收制度係冇分別噶。不過而家你將個矛盾同埋問題咧係延長咗。嗱，如果你今日唔照顧，就政府繼續喺度頂曬，我哋大家唔需要照顧啦，一係就加税啫。而家有個好處就係你而家俾咗啦， 你都仲好啲，就可以起碼累積嘛。同埋佢講漏咗個 point 啊，其實黃鴻嗰個方案係有政府佔咗底先㗎。 哦， 有幾百億喺度打底先。 咁就唔係全部係即係好似 MPF 方案咁樣。 佢亦都結合咗 MPF 嘅方案。 嗱，即係如果啲人咧就即係將佢 twist 到好似話就係 MPF， 即係其實你供多五個 percent， 就喺度話，哎，其實你啲錢咧就都喺翻你哋班友自己度嚟嘅，咁你自己本身你哋自己搞掂佢算啦。即係政府係唔濕嘅，即係政府係唔俾嘅。即係咪變咗就係等你哋鬼打鬼啦，係嘛？ 唔係，同埋如果你冇財富再分配呢一個咧，就好似而家 MPF 咁啦。我供我一份 ，Anthony 供 Anthony 嗰份，阿龍供阿龍嗰份，你死你賤，係咪？到時有幾多錢冇人關人隱事。好，但係你知道而家年紀老化啊嘛，你六十五退休之後，我當你有一百萬好威啦，即係當而家價錢啦。你搣到八十五歲啊？如果你真係有八十五歲嘅年紀嘅話，有廿年啦。咁邊個頂啊？咪到時咪係政府頂。是咪？但如果而家我哋已经做咗嘅，即係我而家已经系供咗落去嗰个铺嗰度嘅话，第一有钱嘅人系会供多啲嘅。 等先，嗱呢个真系要驳嘅。你所讲有钱嘅人系会供多啲，亦即系你头先之前讲过话五万蚊嘅人供佢嘅四个 percent 可能好多钱啦。咁然后就可以掟翻匀嗰八即系你月入八千蚊。嗰班人所供嘅嗰五个 percent， 咁拉翻匀就可以 support 到成个全民退休保障。但系问题就系话， 我冇话可以 support 到全民退休保障，而呢个系一个最重要嘅财富再分配嘅概念。 哦，系 有钱嘅人，你系要帮手顶多啲。 系啊， 呢个社会先系公平噶嘛。 咁即系正常， 即系你老豆老母同我老豆老母，因为我老豆老母有钱。我就想唔使你老豆老母㗎喇。 咁问题 ,free rider 呢个问题点样解决 呢？冇 free rider 呢个问题。 有 free rider 呢个问题。 有。我唔认同呢个问题。因为点解呢？社会上系要咁样去关怀一啲弱势人。 唔系啊，你结果关怀咗李嘉诚啊，因为李嘉诚系完全唔需要出人工㗎。但问题佢亦都可以享 受。你唔好攞一个例子啦。我话俾你听，你攞一个例子就几十万个阿婆呢就听你呢个例子你就扑街㗎啦。啊！你要抽李嘉诚税唔系好难嘅咋？你有 dividend tax 先得噶啦。 系， 因为香港嘅税就系唔公道嘛。 啊！ 李嘉诚全部系即系呢个嘅佢嘅股票嘅收息系唔需要俾钱啊嘛。佢边有人工嘅啫？佢系咪先？如果你抽嗰度 tax 先得噶啦，你冇讲嗰啲嘢啊，大佬！你即系你抽空咗李嘉诚，我屌！佢每个月可能攞五千蚊居马费，跟住佢有司机嘅公司出嘅，系咪？ 咁嗰个个别例子嚟嘅，嗰个就 唔系。但系呢个系几个好 common 嘅一个例子嘛，即系对于好多上市公司主席嚟讲，咁所以先同埋好多人亦都会攞呢一样嘢嚟博， 所以 我先问你嘛。 资产增值税咯， 系 啊。如果你真系财富再分配嘅话，咁嗰度都收大把啦， 仲要收租嗰啲， 系嘛？嗰啲收大把翻嚟啦， 系啊。 点解仲有问题咧？所以阿婆呢一个嘅论述咧， 系 确实系完全 OK， 即系佢系当头棒喝啊，将嗰啲好复杂嘅即系社会嘅概念变成一个好简单嘅，即 系 好 layman 嘅语言。 系啊，但系你头先你讲个咩无知之幕咧，都唔够 layman 喎。即系中国人咧就有一句说话咧讲得更加精辟嘅，就叫花无百日红。即系其实你就系话，喂，你都唔知道你听日咩事噶。 系咪？ 你今日威啫，你唔知道你听会唔会执纸皮噶？ 系啊， 一样嘅啫嘛，其实系。 唔系，你个政府嘅功能咪就喺呢度。 系啊， 点解话由摇篮到坟墓嘅原因就系咁解啫？即系话你会总会遇到一啲不幸噶嘛？ 即系 in case 人有几一个阶段咧？第一，你出世嘅时候，所以嘅医疗嘅问题好重要啦。 系， 系咪？或者系生老病死嘅问题啦，系咪？第二就系你嗰个嘅房屋嗰个需要嘅问题。第三就可能你会面对失业嘅问题。 系， 喂，你呢啲系咪应该其实系所有都要有基本嘅保障？我唔系话你攞几万蚊一个月，系咪？我退休嘅亦都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保障嚟噶嘛。 系 咁，所以你如果而家香港唔做嘅话，咁你将个问题不断延后嘅啫嘛。唔系话呢一代人啊，即系老萧嘅讲法有少少嘅谬误，就话呢一代人去批而家嘅责，所以我觉得唔公道。咁你唔系呢一代人批，我哋仲有精力、仲有生产力、有劳动力嘅时候批。咁去到我哋嗰个阶段嗰时候，咪即系爆煲。 喂，等先，喂， 年龄老化不断咁严重。 喂 ，chat room 有网友咧想问你一个问题。喂，你要我哋即系每个打工仔自己揞钱出去批，点解唔喺股息嗰度抽税？走去 support 成个全民退保咧？ 喂，你有份炒股票，你有份玩资产增值， 可以，我冇反对呢个做法。不过问题就系全民退保，你都要政府占咗一定嘅底先噶啦。 系啊， 嗰阵时候有啲人计过四百亿，有啲人计过八百亿，系咪？ 嗯 嗯， 咁你再加大家雇主同雇员工咁。 喂，你而家起个高铁几多亿先？成千亿啊，大佬。 咪就系咯，你搞 屌啊！即系你而家你做嗰啲嘢， 你搞晒啲大白象嘅工程。 系啊， 系咪？点解唔系大家未来嘅即系退休？而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去做少少保障 咧。係啊， 唔係大家而家唔使憂柴憂米啊嘛，咁我儲幾多錢喺度啊？係咪先？ 唔係冇錢㗎，其實真係 有錢，嗰啲錢去 曬。其實咧，嗱呢個就 如果到時你唔掂，你假設而家嘅制度唔變，你一定要俾綜援、 嗯。 如果你綜援唔夠嘅時候，咪以後交税。 嗯， 係咪？你真係你估好可以海恩斯咁講啊？海恩斯嘅講法就話：我只係顧住今日啊，唔需要顧未來。全民退休保障嘅制度，其實你解決埋香港嘅財政結構嘅問題，因為你唔夠錢嘅時候，你要開多啲税種，而嗰啲税種係對個公平嘅税制有幫助嘅。呢個此其一，第二咧係照顧緊人民嘅關懷問題嘛。你唔使而家啲阿婆阿叔嚇、啊、又冇尊嚴，走去攞綜援，攞生果金又唔夠搣。你冇全民退休保障，佢點搞啊？ 嗯 嗯， 係咪先？唔係好多嘅咋？佢講二千蚊係都未有問題。我哋嘅講法就係話，你起碼要香港入息中位數嘅三分之一， 嗯， 作為全民退休保障嘅。咁當然你話有錢嗰啲有，喂你自己講良知啦。喂你有嘅你就唔好去攞嗰幾千啦，係咪？留翻庫房啦，係咪？咁都得，你咁可以咁樣做呢個道德運動，係、 嗯、 咪？但係問題呢個係一個權利嚟噶嘛？係咪？我已經冇嘢做啦，六十五歲嘅時候， 嗯、 我靠邊個咧？如果我仔女又唔生性嘅时候，因为而家冇细路咁点咧？ 系啊， 咁边个顶咧？喂，呢个 系 一个严重嘅问题，呢个社会问题嚟嘅，唔系吹两句可以解决嘅、 嗯。 你好彩就咁有钱啫， 系 系嘛？唔好彩嗰啲咁点算？ 系，系咯。喂，其实借翻呢个机会啦，即系其实尤其系而家即系搞紧拉布啦，系咪？即系我见到今日阿长毛系嘛？即系其实喺 Facebook 里边，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拉布都即系其实都几吃力 噶。 咁所以其实咧，我见到佢咧，即系阿龙你都留意到啦。咁佢就话发挥呢个网民力量， 系啊， 即系全民支持拉布咁样样。喂，其实即系而家已经有人攞出嚟讲啦。即系喂，屌你头先话咩全民退保啊，又话冇钱，又话成啊，屌你哋而家搞呢、這个即系呢个高铁，哇，屌你成千亿、啊、埋单可能分分钟，即系嗱，即系今日咧佢自己出呢咁嘅 post 咧，就有班人咧就即系其实咧就叫做呢、這个搞咗一个叫做无忘反高铁誓反大白象呢、這个大游行，咁咧就喺度话，即系其实咧喂，原来高铁咧全球嚟讲咧，喂都势必超支嘅、啊，即系整体咧，即系其实。你话由即系其实有研究即系讲过咧，原来咧即系其实搞高铁嘅 project 咧，往往都系咧即系对于整体呢、這个铁路啊嗰、那个 budget 嚟讲咧，系超成40几%。咪虽然而家你话即系估算出嚟系超22%啦，喂，但系好难讲喎。屌你而家你后面讲嗰啲嘢，喂，你收收埋埋，你讲大话嗰啲，你唔知你隐瞒咗几捻多嘅，真系。 其实呢样嘢咧，你2010年你已经要俾翻个 credit 社民联同埋呢一个嘅香港独立媒体噶啦，佢哋一开始就已经喺度质疑，喂，你高铁一不断咁样深入市呢、這个香港嘅市中心，亦即系话喺西九嗰边起个终点站。中间嗰条咁嘅隧道，你无论转刮，以至到佢成个地表结构重新再规划，喂，你嗰个 budget 已经唔系你账面所讲嘅669亿噶啦，即系加上今时今日， 喂，同埋真系益唔到香港人噶，大佬， 益到香港人， 益到几多咧？你觉得？ 地产佬咯， 同搞工程嗰班啊嘛， 西九嗰班， 香系 啊， 即系沿线铁路起物业嗰啲咯， 啊， 尤其是达到西九度又继续搞嗰啲屏风楼翻嚟， 系啦，但你真系带到人流翻嚟就话啫，大佬，即系你如果你嗰边咧， 咁你仲 P K， 你搞错咗啦， 咁多呢个自由行继续用高铁涌埋落嚟，系嘛，仲俾人屌翻， 你哋搞错晒啦，嗰条咁嘅铁路根本就唔系用嚟运普通嘅自由行或者我哋嗰啲咧。会北上打工嗰啲咁嘅人，系揾边啲咧？喂，解放军落嚟啊！你明唔明啊？ 即 系再有一单占领中，咪你谂下，再有一单占领中环 啊， 或者再有一单反高铁又好，或 whatsoever 包围立法会嘅话，喂。 即系以后 你啊太多阴谋论嘅，又解放军落嚟，系咪啊？广州军区飞机都得啦，坦克涌埋嚟都得啦。咁你香港啲军 唔可以大动作啊嘛，大佬。 但你讲嗰啲，你讲嗰啲系好即系好静静鸡运啲陆军入嚟， 系啊。 你即系用咗呢个西藏嗰条铁路嚟做呢个例子， 系啊。 但系香港交通四通八达，内地要涌嚟用乜嘢啊？你涌上去搞革命就难啫，大佬。 唔係，即係所以咧，即係其實尤其頭先講到咧，即係其實你政府咧嗰個理財嗰個哲學啊，喂，寧願你起啲大白象咧，你都唔留翻喺度咧，即係俾我哋一啲即係其實本即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啊，即係你退休嘅保障咁樣。喂，即係其實嗱，我又好奇怪，信報佢今日出咗兩篇嘢，一篇社評嚟嘅，佢就話呢個議員濫用呢個議事權力，即係呢個反拉布啊， 議事權力 係啦，咁就話好難取得公眾支持。咁第二篇又系上次讲个金针集啊，金针集今次又讲啦、 嗯， 又话拉布剧咧加演，刘会苏咧即系呢个市民愤怒就无奈。喂，屌！如果你话长毛同埋即系人力嗰班人啦，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将个道理讲得清楚嘅话，喂，点会话即系喂你真系当一个剧去睇、啊，大佬啊？喂，其实每喂即系其实我哋旧年已经讲过啦，就系、是、话原来即系我哋系即系拉布嘅时候。喂，其實係一個最好嘅公民教育嘅機會嚟噶嘛，係咪？喂，甚至乎啊，舊年即係其實呢個 DSE 啊，即係個嘅高考嘅時候啊， 嗯、 其實佢都攞呢樣嘢嚟做一個即係題目噶嘛， 係啊，但問題正因為有呢咁 topic， 我哋而家咪就係先講全民退休保障，然後再， 如果唔係點會出個西門子呢？ 係啦、 啊，係啊。 咪同埋你諗下，我尋日睇嗰段電視新聞， 嗯、 即係笑到碌底。 嗯 嗯， 無論建制派同埋所謂嘅反對派，我見到劉慧卿仲好笑，出嚟同市民道歉，佢話佢唔贊成拉布。 唔係咯，屌！ 喂，咁你即係支持財政預算案啦？ 唔係咯， 你即係支持而家嘅制度 status quo 係不變。 喂，但其實佢 不公平嘅税制係繼續啦。喂，抗爭嗰班得寥寥可數嘅三兜， 係啊， 係咪喺度拉布、嗯？喂，其實應該係奇貨可居。喂，你都撐下場啊，大哥！ 喂，何秀蘭好似都支持過全民退保㗎喎，去咗邊啊？ 唔係，你唔係口惠而實不至 嘅。係咯， 而家泛民就係有呢個問題。喂，講就好容易啊，咁啊，跟住問你點做敲啊？即係我正如頭先第一節問阿雙王一樣嘅問題啊，敲啊！ 喂，原來個個都係黃毓民嚟嘅， 屌你搞革命！喂，你點樣做啊？ 喂 ，而家我俾一個 way out 你，你話俾我聽有第二個 alternative 好過拉布嘅，我跟你 講翻 check record。你講緊泛民口惠而實不至，喺上次跨性別婚姻嗰個投票嗰度，泛民全體係投棄權或者反這個反對票嘅。但係問題咧，當何韻詩接受記者訪問嗰陣時咧，泛民亦都一個黃碧雲走去做涉事人嘅，係啦，即係呢一個佢呢一個已經係慣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講緊真心想教育市民，喂，其实全民退休保障比起高铁呢啲大白象工程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呢一样嘢，系、嗯、真真正正得长毛或者同埋人力嗰班拉布嘅人，先至慢慢利用呢个机会，就去解释俾你听。 喂、嗯，同埋最重要嘅、最关键嘅就系、是，喂，佢估唔通我嘅财政预算案对你反对派嚟讲有咩咁重要性啊？ 嗯， 系咪？佢嘅政府瘫痪，啱、嗯、啊？咪瘫痪佢咯， 系啊， 有咩？ 咁系咪变相保皇啊？咁讲，屌， 要出粮噶嘛？你都搞错晒。 Our life is usual， 系 咪 ？Your life is usual， but not square now， but not square now。 嗯， 即系你真系吹着，跟住出嚟同市民道歉，跟住逐个解释个议员点解唔出席。如果我系佢，我话俾你听，喂，我抗争系咁噶啦。喂，我虽然冇做，但我都撑啦、 啊， 系咪啊？你过唔过到财政预算案同喂关六八九事啫嘛，关个政权事啫嘛，你唔系反对派嚟嘅咩？ 系， 喂，你咪搞错啊，大佬。 咪同埋，喂，你做财政预算案，喂，你审视好多唔同嘅议题，全民退休保障其中一个啦。你嗰啲公務係其中一個啦，審計又係其中一個啦。喂，其實喂，呢啲咁嘅嘢，喂，我哋之前大軍閥好多唔同嘅 topic 都講過曬。喂，只不過佢哋將呢一樣嘢係利用議員佢擁有嘅資源同埋公權力，重新擺上去呢個議事堂入面再審視嘅啫。有咩問題先？ 最重要嘅就係你 set 咗 agenda。 嗯、 你要逼政府，而家三兜有做，梗系冇啲咁嘅效果啦。如果你27个泛民里面，你起码有20个去做，去拉你啲长布，好似当年高铁咁，咁你成为成个社会震撼，政府就要谂啦。喂，我点样解决 退休人士的問題，我怎樣解決現在老人家的問題，現在的綜援制度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嗯、 喂，你不用這些政治手段、 啊、 你怎樣可以逼他去面對這些問題、啊、 還有更加如果你越拉呢越爆更多高铁呢咁哈碌嘢出嚟。喂点解当年要嗱嗱臨过高铁啦、啊、你有冇同解放军勾结啦、啊、唔知㗎喎呢啲嘢真係。 而家就係走过场。 嗯。 你俾佢咁样过法。你即使投反对票都係冇意思、嗯、因为你一定你个反对系无效嘅。你唔够票㗎嘛。係、 嗯、 咪、 嗯、 即係政府 689, 特区政府一定系拉够晒票㗎、 嗯。 基本上无论施政报告而家财政预算案都系走过场。财政报告有一个财政预算案有一个重要性就是因为你过不到的时候政府要停止所有的开支正如美国国会那 样、 啊、 那你就逼住奥巴马要跟你共和党妥协了、 哦 哦、 喂你拿这个例子不知道啦、 嗯、 是不是奥巴马的讲法就是我要加大政府的开支嘛但共和党就说要有财赤嘛、 啊、 你这样继续做嘛、 啊、 那他就要执咯佢要執佢嘅預算，去滿足到佢自己嘅政府開支，都滿足到你共和黨唔想有長遠嘅赤字嘅一個方法咯。 嗯嗯、 我唔係話共和黨啱喺個問題上邊，而係話你唯有用呢個方法，令到佢真係癱瘓咗嘅議會，先、 嗯、 至能夠令到財政預算案係能夠有一執啊嘛。喂，你做乜撚嘢反對派啫？ 阿土，你頭先講個例子咧，你講呢個共和黨咧個手段咧，即係今日社評啊，呢、這個信報嘅社評咧，佢都攞呢樣嘢嚟做一個舉例嘅。咁佢亦都話就係話，唉，因為兩黨咁樣惡鬥啦，即係純粹係一啲即係黨派之爭啦。 唔係黨派之爭 啊，唔係即係佢咁講啊。 呢、這個原則問題， 佢咁講啊。 呢個係社會政策究竟係點樣 set 嘅問題。 咁所以佢話即係 唔好將佢模糊化同埋表面化咗佢。 係佢就係話咁樣，因為咁樣，所以令到即係社會即係普遍難認同。喂，但係其實講真。其实如果你拉布嗰班系睇你拉布嗰班点样 set 个 agenda 啫嘛，系咪？而、 嗯、 家信报就以睇花生嘅生，即系食花生嘅生态，就系话，屌你呢个拉布剧，旧年睇过啦，冇新意嘅。喂，而家唔系讲新唔新意啊，而家系讲公义啊嘛，大佬啊。 同埋你只系睇个表象， 系啊， 你睇个表象咧就话我拉布令到你个财政预算案通过唔到，跟住就几大镬几大镬几大镬。 系啊， 我嘅讲嘅法就系话我因为我要拉布令到你过唔到财政预算案，就逼你去谈判，逼你去将一啲。即係全民退休保障啲嘢呢 set 咗佢 agenda。 係 係 啊。你唔 set 嘅话呢我死都唔肯做。 喂你一日未解决你一日都要面对㗎。 係咪 係咪先。 咁你咪自己衡量囉、啊、个波个球喺你个 court 啊唔喺我 court 啊。係咪呢个系一个斗争嘅手段呢、這个抗争嘅方法嚟嘅。喂大佬呢个信报真係。唔怪得话越嚟越渣啦，大佬屌！ 喂，同埋针对翻冇新意呢一样嘢，喂，你睇下，喂，长毛今时今日喺 Facebook 个求作，喂，已经系新意其中一种啦。以前有冇啊？ 嗯， 系咪呢啲新意都唔重要？ 喂，所以其实我觉得阿毛哥咧，即系其实即系大家即系听紧大军阀嘅朋友都支持下佢，即系其实即系有咩方案啊？系啊，即系其实 俾多啲， 即系idea 俾佢，俾多啲子弹佢，咁啊令到即系其实佢唔会话即系，唉，即系一个人咁孤独啊，系咪？即系唔会好似其他议员咁样又话即系要拉布，跟住自己又买一张机票又走咗去啊？ 唔系，老实讲，立法会流会系一件好事嚟。 系， 你咪睇到嗰班女仔嗰啲丑态百出咯。 系， 冇咩问题啊。 唔系， 哇！我寻日见到电视，几大件事咁样咁大件事。 系啊，屌！ 喂，我反对预算案嘅人，我要拉布嘅人，梗系想嚟流会你都傻嘅，你都。 系啊。 我想你法律处去通过啊。 系啊。 系咪啊？ 唔系啊，曾玉成今日嘅批评咪就系话，喂，长毛点解 数 人数嗰阵系啦？点解长毛数人数嗰阵时自己行咗出去？ 喂，有咩问题啊？呢个系我策略。 喂， 呢個係我嘅戰略嘅一部分，係 啊， 係咪？因為我反對你嘅財政預算案，我要你加全民退保落去 ，that's why 我希望你拉布，希望你留會，就係、是、咁簡單。我點解唔數人數啊？ 係啊， 唔係、嗯、如果係我，我唔知議事規則得唔得啊？阿主席，唔該十分鐘數一次人數， 啊、 我就係要你嗰班即係、就是、保皇黨喺坐喺度聽住我喺度吹水，係嘛？你唔制，你唔做啊嘛， 嗯， 係嘛？喂，而家所有人嘅政綱嘅，特別係直選嗰班契弟全部都寫全民退休保障㗎啦。跟、住，如果我係選民嘅話，你點做啊，哥？你點同阿 Chief 啊？六八九嗰陣時候應承咗啦，係咪？而家點啊 ，Chief 啊？ 係喎， 喂，你研究都冇研究啊，大哥。你話你話三年之後去實踐， 係 咪？而家我一個研究階段，我喺度做緊精算，睇下條數會破產。喂，我條氣都順啦。 但係唔係啦，屌！ 好啦，轉頭翻嚟。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又话 Wh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大家好，我系快必。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第三次嘅大军阀啊！啊，头先就讲咗好多呢啲政策嘢啦。 我惊闷死啲人喎、啊，大佬。 系咩？唔会，其实最紧要咧，其实我觉得就是做节目最紧要唔好怕闷，最紧要有自己嘅 content， 即系喂。曾几何时，你成日都话黄老邪，佢自己最紧要讲咩啊？喂，我哋最紧要我哋系有 content， 我哋 content provider 嚟噶嘛，系嘛？即系你有 content， 你点会惊啫？即系其实你最其实根本上佢嗰样嘢系 presentation 啫。其实，唔系另一样嘢咧，就其实嗱，唔讲政策啦，我哋讲我哋自己香港人最中意攞嚟打飞机嗰啲嘢啦。 喂，但系你觉得香港人仲有飞机打咩？ 哎，你以为啦，真 系一两年嚟咧，大家咧讲到咧，好似生活咗喺地狱里边咁， 系咩？ 系嘛？即系嗰啲问题 啫， 即系嗰啲问题不断不断咁浮现噶嘛，楼高高企啦，系嘛？头先我哋讲个老人家又即系执纸皮啊，执汽水罐啦， 系， 再加上年青人又冇乜希望啦，系嘛？ 系。 跟住就即係揾餐唔得米咁樣，好多問題，好多問題都浮現緊嘅喎。 係， 咁你仲有咩可以飛機可以打啦，大佬？ 係，唔係你香港人咁諗啫？但係其實你知唔知道，其實外國人咧，即係尤其英美勢力啊，喂，英美嘅報章咧、雜誌咧，都覺得香港係好掂嘅，即係起碼即係如果你唔係嘅話，我哋唔會成日出一啲國際排名啊，香港人就唔會攞嚟打飛機啦，係咪？ 政府我嚟打飛機，喂，香港人冇打飛機。 我哋啊，屌你 Alexa 出咗國際排名啦，都係，屌你我哋自己攞嚟打飛機啦，你唔好話人啦，即係嗱，即係嗱，第一個講嘅就係嗰啲福布斯係嘛，好似唔知好似 Times 定福布斯佢講嗰樣係就係、是、講呢個香港咧 ，Times Magazine 應該係繼續 香港咧。原来呢即係其实系呢、這个世界即係叫做系呢个冒险家天堂嚟㗎原来系。即係你系第一位喎原来系。 白手兴家大家可以。 系啊。喂即係我又唔明啦阿龙你记唔记得佢讲嗰啲喂有咩三个条件原来香港系最好嘅其实系。 嗱你如果要喺香港嗰度冒险非常之成功呢第一样嘢喂你要知道香港呢个地方呢就系、是、非常之廉洁啦。 系， 系唔系啊？屌，你睇下呢个汤显明，系继续。 系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哎呀，仲有啲 香港要有法治制度， 香港法治啦，香港法治制度，香港廉洁，更仲有一样嘢系香港最紧要系有博士学位。 系咩？ 香港有几多人有博士学位啊，大佬？ 咁谂大镬嗱，即系其实佢就话，即系三个叫香港闯荡嘅方程式啦。即系如果你话你喺香港你要成功啊，你要冒险掂嘅话咧。就要有博士學位嗱，前面嗰兩個唔同佢拗啦。 唔係我先講前面兩個先，唔好唔拗嗱。我覺得咧就係近年嚟咧呢個所謂嘅廉潔啊，甚至乎係法治嘅制度咧，不斷有人挑戰緊咧，係受褪色噶嘛。因為嗱，法治同埋廉潔兩個概念咧，其實最重要嘅底韻係咩先？ 係 一個法治嘅制度，就話無論你係乜嘢人都好，我都會有一個嘅公平。嘅法律制度啊嘛，系、咪？即使你有钱佬，你杀咗人，你都要受审噶啦，系、咪？即使我系穷人杀咗人嘅话，我都有一个即系法律制度嘅保障啊嘛。呢个系成个法治制度嘅精神啊。 喂，总括言之，系咪香港呢一个地方系因为公平嘅地方，所以先至系冒险家天堂咧？ 冇错啦，本来前两者系啱嘅。 嗯， 你一个廉洁，廉洁点解唔俾你贪污先？就系唔俾你走后门啊，大哥。 其实廉洁， 即系你同我。Level playing field， 同樣嘅方法咧嚟競爭啊嘛，所以如果你話有廉潔同埋法治嘅制度，第一保障咗啲弱者， 係 一個公平嘅審訊，或者我公平咧去爭取自己嘅權益嘅一個方法，就係嗰度規章好清楚嘅，你同我係一撚樣嘅， 係 我哋係冇 difference 噶嘛，所以其實呢兩個冇爭議，不過近年嚟香港就已經 停緊啦。我知，喂，其實如果佢咁樣講嘅話，佢咁樣 reassure 香港有呢樣嘢嘅話，會唔會等於維穩啊？即係幫香港維穩啊！喂，你睇下，唉，而家人哋貪曬都話我哋有呢啲嘢啊！喂，掂啊！即係香港都係英式嘅呢、這個叫做普通法嘅制度啊！喂，咁即係證明我哋冇倒退啦！ 你睇下嗰啲外國雜誌嗰陣時候，九七年嘅時候，夠話陳方安生影張相出嚟話佢係香港良心啦！喂，屌佢根本係有 gender 噶嘛！喂，你睇下你另外一份，你之前話俾我聽㗎。 就話呢個香港係有呢個 capitalism、 economist 話佢係最嚴重㗎嘛，即係話所謂嘅群大資本主義啊，即係上個星期我哋講嘅錢志健講嗰種，即係紅色資本抄嚟香港啊。 Dirty money 是 在香港那裡 溫緊，是最嚴重的嘛， 是啊， 是吧，喂，屌，我們那些外國那些 economist 就雖然是英國佬，跟著打美國佬的 Times， 是 啊， Times 就說香港的法治和廉潔的制度其實背後的精神就是所謂公平的制度， 是 就是大家是一個雖然未必一定是同一個起跑線，是，但起碼我跟你做生意，我希望我有競爭嘛。 不是，很明顯一樣東西是什麼呢，美國佬他本身呢對於歷史那個 track record 呢，他真的做得不好的，如因為美國佬呢他沒有看過香港有狐仙案，香港沒有馬式真案，所以呢佢哋先至咧會得出呢啲咁樣嘅結論嘅啫。 但我又覺得好奇怪啦，嗱，即係嗱，頭先嗱，我首先就修正翻一樣嘢啫。阿龍，你頭先係講錯咗嗱，即係嗰個制度啦，即係法治制度啦，同埋廉潔啦。第二樣嘢其實原來係小監管啊，而小監管一樣嘢咧，其實佢正正就係不斷咁樣去即係同你講就，喂，你香港係最自由嘅，唔好搞啊，唔好改啊 ，deregulation 係啊，唔好管咁多。即係譬如好似你頭先第二節講嘅嘢，如果你香港又搞咗啲乜鬼嘢，唉，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啊，又要高 資產增值税啊。公平競爭法啦， 咁啊撲街啦！你就 喂有問題嗎？喂有喂，如果香港少監管嘅話，你睇中國銀行喂劉志軍事件，喂你睇最近期華潤宋林喂宋林貪污， 你咩宋林啊？嗰啲事件全部都係上面中紀委話要審先至要審咋 ？ICAC 你估佢自己揸到 fit 啊？喂你真係天真啊！ 少監管啊嘛，自由市場啊嘛，咪唔理佢哋貪污咯，唔理佢哋香港玩啲乜嘢咯。 嗰啲叫 commission， 嗰啲係成個制度嘅一部分。咪咁你就撲街㗎啦。所以我話喂我喺度你喺度再講嘅時候，我喺度數。喂 ，Time Magazine 就話香港係個白手興家排第一嘅地方。Heritage Foundation 即係傳統基金會，就年年都係捧香港做即係全世界最自由嘅城市，甚至乎咧其中一個所謂嘅指數啊，講 passport 啦，香港啊， 係啊， 適宜居住嘅地方啊，都係排十四，即係好勁啦，香港。 唔係香港 passport 好正啊，叫咁咪引曬李雲迪嗰啲走過嚟，當香港 passport 係咩咧？係 passport for convenience。 喂，同埋仲有佢頭先講其中一個要素，我哋都未探討嘅就係，你講博士。 系啊，好捻好笑呢、這个真 系。喂，呢、這个我真系， 我真系好捻奇怪。 我唔知道香港有几多嘅就业人口，甚至乎香港有几多人系即系呢个博士。 喂，你点会靠读博士发达噶？ 喂，嗱，即系 读博士咧，基本上咧，而家香港咁竞争激烈嘅情况之下，都系揸兜嘅啫。 我以前咧就做过嗰啲咁嘅 recruitment vetting 咁样，就见过唔少嗰啲咁嘅博士走过嚟香港搏一铺。喂，佢啲博士好犀利嘅 ，Northwestern 啊，系嘛？嗰啲咩靠California Polytechnic 嗰啲好犀利啦。 几钱人工月啊？佢哋？ 走过嚟香港要萬蚊嘅啫， 咁 然后系啊，然后走去嗰啲咁啊银行嗰度咧做嗰啲 系咩？喂 ，junior analysis 介绍份工俾佢。喂，下面咧即系呢个咩楼下饺子铺咧，原来咧请楼面咧都系萬二蚊嘅，即系 咩？ 唔系差好远嘅，你博士学位差三千蚊嘅屌。 喂，但系咁讲，因为佢走过嚟香港嗰度做 analysis， 觉得香港系一个 financial centre， 喂可以俾到佢一个即系上升嘅阶梯，所以佢哋先走过嚟博啊嘛。但系事实上你见到今时今日系咪仲香港系咪真系好需要呢啲咁嘅人才，同埋佢哋做呢啲咁嘅工作可以令佢哋白手兴家咧？喂，真系唔知喎，其实。 所以头先我喺度数啊，嗰啲咁嘅机构啊。啊！由呢個 Economist 到 Times 到 Heritage Foundation， 即係做呢咁嘅排名，點解我哋同我哋香港人生活嘅基本上係相距非常非常之遠？ 係啊，好撚好笑㗎！ 同我哋嘅感覺啊， 係啊， 係啊。 喂，我嘅感覺係點咧？你呢個地方嘅 cost of living 咁高，揾一萬蚊咧，即係最近講啦，係咪有高登喺度講嘛？揾一萬蚊係鳩一條殺一條啊嘛！ 係啊，生存唔到， 係嘛？因為你嘅 cost of living 太高啊！點解 cost of living 太高啊？我如果我真係有機會咧，我真係問啊！頭先我喺鵝頸橋隔離嗰附近一家茶餐廳，係咪以為叫一碗魚蛋麵好平啦，28蚊，咁啊叫杯可樂，即係呢只竹蟲啊！你估下支可樂幾多錢？ 係 你估下嗰罐可樂幾多錢？ 幾錢？ 七仔咪賣8蚊， 你入機都係五皮啫，15蚊一罐啊！ 哇！你哋呢個海洋公園價錢喎、 啊，大佬頂你真係！喂，大佬，你咁 cost of living 咁高嘅地方，系咪真系好似佢哋嗰啲調查咁覺得呢個適宜居住嘅地方啊？ 係喎，唔係即係我即係越嚟越覺得佢即係似係幫中共維穩喎。 喂，匪夷所思啊，簡直係，係嘛？喂，你所謂嘅全世界排名第一個 economic freedom 有冇滴漏到去啲小市民身上先？我哋嘅生活成本係咪 即係越嚟越高先。你搭、嗯、你搭嘅港鐵都已經知啦，大佬 佢就得數啦。 唔係啊，你有 你來回幾多錢啊？ 你有樓嘅話，你咪滴漏到落去咯。喂，炒爛曬啲豪宅之後，咪開始炒我哋嗰啲住宅咯。 嗯， 你仲繼續 deregulation？你繼續俾呢個地產霸權，你繼續俾啲樓價繼續係咁升嘅話，所以茶餐廳先至要收我15蚊一罐可樂啫嘛。你翻嚟幾多錢啊？隨時三四蚊嘅大佬， 嗯， 係咪啊？個成本價幾多錢啊？你知道我有時我入油都係㗎啦，買成沓嗰啲個可樂翻嚟12罐， 嗯， 嗰度咪都係幾廿蚊嘅啫嘛，佢啲仲賺咗我少少添啦，何況你話？大佬，唔系我唔系怪间茶餐厅，而系你个生活成本咁高嘅时候，点会同你啲外国嗰啲即系评论系完全唔配套？ 唔系因为佢唔系香港土生土长啊嘛，佢作为一个即系叫外资嚟噶嘛，其实咁所以其实佢自己本讲法，即系其实梗系即系香港人唔会有共鸣啦。即系如果你话不嬲香港，即系你对于有钱人嚟讲系一个即系天堂嚟噶嘛，但系你对于穷人嚟讲系地狱嚟噶嘛，其实呢个叫系一个双城记嚟噶嘛，香港系、嗯， 所以 其实你根本上你如果你喂你有钱嘅话，你任何人都好正噶，香港对于任何人嚟讲都系会又方便啦，又近郊嘅公园啦，屌你买乜都得啦，屌即系你资讯又发达啦，喂系掂噶，喂但系你冇钱就好捻扑街啦，真系 啱啊！ 喂，你点样生存啊？所以有啲人咪话咯，上个礼拜一嘅时候，我讲紧呢一个嘅综援，啲、 嗯、 人觉得好似即系我哋俾完之后咧，就系、是、你攞到好多钱咁。我话大哥， 嗯， 你知唔知综援几多钱个月啊？ 嗯， 2000蚊啊， 嗯， 你使唔到一个礼拜。佢以为我刻薄啊，讲呢句说话，喂，真系使唔捻到啊，2000蚊。系咪？即系如果你咁 cash 咁俾你扣，当然我嘅意思系扣埋你嘅租金嘅成本啊，扣埋你嗰啲即系水电煤嗰啲嘢啦，大佬你点样使啊？嗱、啊， 所以咧，我觉得好捻奇怪嘅。如果你嗱呢、啊這个其实呢单新闻咧，其实系苹果报出嚟嘅，即系佢自己本身佢冇后续嘅讨论咧，即系我觉得好捻奇怪。其实佢冇理由唔知嘅。佢今日咧就好好笑嘅，佢今日就出咗一篇即系新闻啦，就系话即系呢个即系呢个香港嘅青少年就去呢个台湾寻梦。即係其實佢同時間咧，佢亦都係即係廿幾歲嘅後生仔啦。喂，如果香港係一個冒險家天堂嘅話，你使乜去台灣尋夢啫？係咪先？喂，即係佢點樣尋夢嘅呢個後生仔就係話，即係佢又去到呢個台灣咧，即係然之後咧就開一啲即係網上面嘅一啲即係其實 係 介紹 係 幫啲民宿 promo 嘅。咁然之後佢就逐家逐户咧，咁就同佢哋，唉，即係喺度傾合作啦。咁然之後分翻傭啊，咁樣樣。 即係阿高達咁咯，即係你睇個網頁，你就去訂咗個民宿，跟住我抽翻10%到15% commission 咁。 喂，起碼喂，反而香港人去到台灣有夢喎。即系嗱，而佢自己本身赚嘅唔多嘅，佢扣除成本啦，你知唔知赚几多钱啊？ 一个月有冇10,000港纸啊？ 有，啱啱冇嗱，40,000台币，10,000港纸啊。 系 系啦，喂，但系嗰10,000喺台湾嚟讲好使好捻多啊嘛，大佬啊，即系完全系两回事啊嘛。喂，最紧要嗰样嘢就系佢娶到个台湾老婆啊嘛，你台湾老婆几捻索自己啊，大佬啊， 一啲啲嘅啫。 啊， 有啲人嘅讲法 起码窝啲啦。 唔系，有啲人嘅讲法就系咁，即系你最初认识佢嘅时候 OK。当你咧即系佢嫁咗俾你嘅时候咧，你就 P K。 但系起码 呢 个 人性嚟嘅啫，呢个人性嚟嘅啫， 系咪啊？ 嗱，好似前一个礼拜，那土你又唔喺度啦，即系呢个阿淡嘅节目，就喺度讲啊呢个韩国妹啊嘛， 阿淡港女嗰啲嘢，老实讲，我同场就费事驳佢，因为识春咩佢， 哦，识条春啊， 真系， 哇，你讲到都冇沟个女咁 样，系嘛？ 佢同阿龙差唔多嘅，都系宅男嚟嘅。 唔系佢话呢个，你话呢咩？呢个韩国妹又好中意嫁呢个香港人噶嘛？佢话，因为喺香港，唔系即系呢个韩佬就好捻咩噶嘛？好大男人噶嘛？即系你韩，即系你香港人就系好 Q 咩噶嘛？好 Q 好恰噶嘛？喂，大佬当街俾人刮14巴都预约，即系你都 即系面不改容 嘅大佬啊！即系你冇所谓嘅， 唔系 喂你有咩唔得啫？ 嗰个系其实香港港男嘅耻辱嚟嘅啦， 呢个耻辱啊！ 屌大佬， 唔系但系讲翻先， 即系刮我一巴我都真系。老实讲，我都还手啦，大佬，我最多咪 self defence 到时话系嘛？喂，你证明你香港嘅港男系唔识 manage 同 control 啲女嘅， 系嘛？ 唉， 算啦，嗱，讲到女咧都系 side check 咗。喂，你讲翻先， 系讲 佢10,000蚊啊，即系喺台湾啊，即系已经系香港人嘅天堂啊！喂，又唔见你去将呢两单 case 做比较？喂，屌你 times 啊，你做嗰个研究都系一个研究啫嘛？喂，你冇实证支持啊嘛？ 嗱，等先。 喂，你点可以今日又讲个香港人去到台湾啊，又寻梦啊，咁即系咁精神分裂嘅啫？ 喂。Time 讲咧，香港系冒险家嘅天堂啊嘛，我哋咧就讲翻 今日苹果讲各位香港青年点样喺香港冒险。佢咧就曾几何时喺香港嗰度咧就开个铺头卖个呢个食物嘅，不敌租金都不特止。最正嗰样嘢系咩咧？每日有个阿蝉坐喺度，拿住一份 document 同埋一支笔。就咧數住你今日究竟賣咗啲乜嘢，係啦，計人流，計你收入，然後咧就 加你租， 加你租，係啦，你個租啱啱好咧。 犀利個税局喎！以前我哋僆仔嘅時候，税局就係咁做噶嘛。係啊，你喺茶餐廳亂 Q 咁報税咧，佢就喺度嗰啲醫務所門口啊，睇住有幾多嘅 customers 入去 ，client 入去。 係啦，咁佢咧嗰啲租咧啱好咧加到咧你每日每個月嘅純利得5000蚊現 cash 使嘅啫。喂，當你咁。样俾呢啲咁嘅地产霸权压迫嗰阵时候，喂，真系唔做好过做嘅啫。 嗱，呢个后生仔叫 Neo， 咁佢就即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开咗间叫即系卖啲精品嘅小店啦。即系好似啲格仔铺啊，其实都做咗呢啲嘢。即系其实尤其喺信和嗰边啦，咁佢自己都话即系系咯，即系哇，狂加租金，一个月只系剩翻6000蚊啫。即係仲少過樓下，即係做呢個樓面嗰個阿姐。 所以咧，如果我係 Time Magazine 啊、Economist 啊嗰啲咧，其實香港得一條路走嘅啫。 係， 所有嘅財富唔係嚟自我哋乜嘢嘅競爭能力， 係 乜嘢我哋嘅技能，乜嘢嘅 profession， 其實咧就識炒樓就得㗎啦。 系啊， 所有嘅财富累积都系嚟自呢度。 其实我 你醒目嘅或者你好运嘅话，就是、你阿爸阿妈有第一笔首期俾你， 嗯， 系咪啊？第一笔首期俾你，我当你供15000就好劲啦，咁样系嘛？你搵份20000嘅工，即系两公婆咪死悭死低嘅工咯。跟住过咗5年10年，等佢炒高嘅时候咧，就卖 Q 咗佢。跟住咧就百零二百万。喂，老实讲，你做几多年嘢先赚？储到呢笔数翻嚟啊，大哥，系嘛？ 我哋早三 咁咪即系成功靠副干咯，但系你成功靠副干又系咪狮子山下精神咧？ 唔系 ，即系扭曲咗咯。 但 系 物特实际上狮子山下本身就系咁样。喂，我哋早三四个月，喺大军阀嗰阵时候都promote 过一本书，周博嘅《亚洲教父》同埋林恒子嘅专栏，佢哋都讲紧香港本身就系一个地主经济嚟噶嘛。你谂下法积嘅，喂，李嘉成、郑裕彤，佢哋唔系靠炒楼走出嚟，佢哋唔系靠因为同政府关系好，因为当时华资政府需要利用华资取代英资去建立一个 political assurance。喂，呢一班人点样发迹嘅咩？ 喂，所以我反而觉得系 economist 咧，佢讲呢个群带资本主义咧，嗰个 ranking 啊。嗰、那個反而我覺得係可以借鑑喎，香港 係啊， 唔係同埋有一樣嘢係即係香港嘅堅尼系數啦，係全球第一噶嘛， 啱 係咪？即係呢兩樣嘢反而可以結合嚟講，即係你對於香港人嚟講可以借鑑喎，真係 係啊，完全係自相矛盾啊嘛 ，economist 一邊就話。香港是最適宜居住的地方， 系唔自相矛盾，佢哋都適宜居住是貨有錢人啫。 哦 ，OK， 系、哎、你睇下你對象係邊個？ 係咪有錢人啊，大哥？喂，而家走去買層樓，好似係中六合彩咁撚樣。喂，呢、這個社會係咪有病？ 但係咁講，冇樓你條女唔嫁你，嗰下係咪又有病 咯？咪呢下先撲街啊嘛！即係我唔係嗰一代，即係我唔係呢一代嘅後生啦。但係。翻翻去我一代嘅时候，你外母系一样咁同你讲，你要结婚嘅时候，喂，你冇楼点搞啊？ 但系嗰时你穷到呕啊，孔小姐都想扑埋嚟你嗰度。 我有楼啊，sorry， 我有楼啊，你已经，其实我应该沟好多条女啊，唔使一定 我。屌， 我有楼啊，因为我老豆帮我俾咗首期。 系咪阿新俾老屈你？阿新俾老屈你？阿新俾话你咩？好欣赏阿 Betty 喎。如果你后生，你几年你想娶佢添？屌， 我梗系啦，大佬个咁好嘅投资。你傻撚咗啊！我唔想使做佢做醫生，10萬8萬一個月，我唔想翻屋企瞓覺啊！ 即係你知星球人、月球人嚟啊嘛！你做醫生，喂，另外有一個國際排名又係值得即係我哋講一講啦，屌你！即係呢個 Times 啊，其實頭先你唔係講 Time 咩嘅先，係 Times 啊，《泰晤士報》啊，英國《泰晤士報》啊， 哦《Times》咪 Times 先係 係啦。喂，咁佢又講呢個哇，即係你對於香港嘅即係大專學界咧，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好大一支強心針啊！佢就係講呢個即係香港嘅即係大學啦，係咪？即係 Con U 啊，起碼排26喎，原來係即係你亞洲第三喎，呢個係 係啊，僅次於東大同埋呢個嘅 NUS 啊嘛，新加坡。 反而咧，即係呢個收 Betty 唔係即係收 Betty 唔收即係呢 Betty 唔收 Betty 嘅中大咧。 哎，反而就一百零几喎，一百零九喎，抛嚟咁多喎，原来系。 哇 ，Betty 咪飞上枝头变凤凰？ 唔系，佢呢啲咧就纯粹咧就叫做系呢个因祸得福，系嘛？ 屎忽撞寡。 喂，而 UST 高过佢嘅。 喂，我而家越嚟唔信呢啲咁嘅排名。 系啊， 你真系。喂，大佬，又话最适宜嘅城市，又话全世界最自由嘅地方，又话最宜居嘅地方。哇！全部都赢晒噶，仆街屌！跟住大学咧就 掂噶， 排名都排名咁高，大佬真系， 系啊， 即系完全系。 唔系而家 City 廿二千信， 喂而 City 都唔差噶、 啊、 ，City 话即系你香港嚟讲叫野鸡大学啊，系咪？即系我哋三个人即系一人一张 shirt 啦，都系。喂，屌你，喂都排二百几噶，二百零啦， 全世界 啊，系啊，全世界啊， 渣噶呢个 捻癫噶真系。 咁你花生台到全世界排名？ 香港第四大网台 系咯、 啊，香港第四大网台， 全世界排名十万到啦，好似 系啊，喂系，屌你系有啲咁嘅排名，喂而我哋嗰阵时入 City 啊，屌你即系喂嗰、那个即系校董会，唔系即系其实嗰啲广告啊，你啲地铁广告啊，嗰啲车厢广告又好啦，屌你佢成日都喺度讲自己排名噶嘛，嗰阵时一百七十几添， 系啊，所以我咪个结论就系、是、喂。而家呢啲咁嘅外國嘅即係 排名、 傳媒啊，甚至乎係研究嘅機構、智囊機構咧嘅排名，對香港嘅吹捧咧，完全同我哋香港人嘅 好撚脱節啊！個感覺 嘅感覺 啊，係啊， 完全唔同啊，大佬。 係啊，大佬，真係 喂，點會咁嘅咧？ 係啊， 嗱，我用董建華我通，你又唱衰香港 哦。 嗱，唔系嘅，嗱，你讲大学排名呢样嘢咧，其实又系同佢哋自己本身咧，针对呢个 times 咧，佢哋自己本身一条 formula， 即系嗰个 ranking formula 咧，去吹谷有关嘅。因为其中一个 formula， 即系其中一个 indicator 就系讲个国际化啦。 嗯。 喂，而即系香港嘅大学嘅国际化咧，喂，原来其实即系你收大陆学生咧，都算系国际化嘅一部分嚟嘅。 啱啊， 佢都当系国际化嘅。屌， 啱啊， 系咯，即系。你見我哋啲 research student， 喂，其實十個有八個都係大陸人嚟嘅喎。嗱， 呢樣嘢咧，我要幫嗰班大陸學生或者校方 debate 即係 defend 翻嘅。喂，因為你班香港嗰班友一出到嚟就即刻嗱嗱臨話要揾份銀行工，話要供樓，唔走去刻苦耐勞讀翻個 MPhil 啊嘛，咁我咪收大陸人咯。 唔係，但係國際化定義唔應該係咁嘅。 嗯， 頭先我都噏錯咗啊，咁快喺度答啱啊，其實錯噶，大佬。 係， 喂，話曬你一國兩制之下嘅、香港特別行政區。 啱啊， 大陸學生落嚟算唔算仲係國際嘅一部分咧、 嗯？ 如果你計佢國際一部分咧，就違反主權，違反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呢個基本法嘅啦，大佬，屌用阿爺你通 係 嘛？ 係啊，好戇鳩噶，所以捉蟲啊，真係。 學界嘅角度嚟講、啊，香港係獨立於大陸 嘅，即係輸打贏要啫嘛，屌，即係有著數嗰陣時，佢咪話國際化咯，即係咁樣啫嘛。 你用呢個 indicator 其實根本係唔啱， 係 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話國際化嘅程度，因為有好多大學你睇佢啲網頁知嘅，佢收幾多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係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裏邊咧都要嚟自邊，即係五大洲。边啲嘅地方噶嘛？喂，大佬，你内地落嚟，梗系有数啦，又容易又平啲，系咪？即系点解佢要攞呢个做指标咧？其实就系话俾你听，我间大学究竟个 reputation 去到边度？ 系啊， 几受国际学生嘅欢迎？ 系， 但系 人哋千里迢迢都要嚟读我哋间大学，即系例如你俾钱。唔使啦，你自己俾錢啊！ 喂，但係其實 哈佛你去唔去啊？ 係啊， 你梗係撲到佢 啦， 因為佢世界排名第一。 喂，但係其實國際化呢樣嘢咧，其實我嗰陣時住科啦，即係 City 住科啦， 所以揾笨啊！ 唔係，其實有好多即係其實真係有好多鬼佬嘅，即係有好多鬼仔嘅exchange student 嘅。老實講， 黑人我都見過。 而事實上咧，這個同即係呢個 department 咧，即係其實嗰個 resource 有關嘅，即係我哋係即係 PSA 啦，即係 public policy 啦。咁其實我哋自己本身，你知唔知道？原來我哋 GPA 咧。去到 2.6 分啊都有得去 exchange 啊原来系。 人地定 我哋啊係去到咁 Q 低啊即係你起码係超过一半嘅学生呢即係180几人里面呢你超过一半嘅学生呢都有 2.6 啦大佬啊。 嗯。 喂你都系可以即係去 exchange 㗎系。喂同埋呢一样嘢就系呢嗱 ,Even, 即係其实嗰啲鬼佬学生嚟到即係其实 City 都好啊。喂其实佢哋围埋一堆啊。 即係其實同香港學生呢即係好少 interaction 互動 冇乜 interaction 嘅其實係即係好啦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係圍埋一堆即係喺草隊裏面自己坐呀又剩呀即係咁樣樣 嘅。咁你埋去偷下佢嘛大佬。 我嗰陣時都有嘅。 咪囉咁你改進下你班啲英文㗎嘛。咁跟住真正成為國際化大學。 嗱另外一個 indicator 呢就係呢、這個ranking 嘅 indicator 呢就係、是、嗰、那個學術文章啦。而學術文章啦即係因為其實你知啦喂最好㗎啦你 Times Magazine, 唔係即係你 Times 啊泰晤士報啊其實係全球唯一一個做一個 World Ranking 嘅一個機構嚟㗎嘛。喂、你就係針對佢呢個機構去做㗎啫。而其中一個 indicator 就係話即係你做啲學術文章做得多就得㗎啦。Quantity, 同埋嗰個 reference, 俾人 quote reference, 做得多就得㗎啦。喂你知唔知原來今日啊信報就出咗篇即係文章就係話嘩屌原來呢個雷鼎明啊就要捱呢啲咁樣嘅即係學術文章嘅又剩啊一個禮拜你知唔知做幾個鐘頭啊做八十個鐘頭啊 嘩我諗住四個鐘頭㗎喎佢真 係。嘩你要捱到呢啲人咁慘啊屌。 但你諗下知呢你有定呢個遊戲規則呢話有幾多人 call 你嗰啲文章呢其實呢大家可以圍圍圍㗎。 哦即係香港圍內自己喺度互 call。 係 即係糖水滾糖漿。 你又 call 下我 call 下你係咪都 call 下。 係咪 一句嘅啫嘛現場得唇都得嘅啫。 嘩咁即係補習天王式咁樣真係 call 㗎咗 喎。係啊喂咁咪搞掉搞一件囉。系嘛？所以而家啲大學咧，即係佢變成即係美國式嗰種搞量化咧，其實係最叻咧，俾我哋呢啲香港人啊、中國人去 twist 個遊戲規則。 係啊， 第一，你咩嘅學術期刊，你睇到，喂，大概佢個 formula 係乜嘢？係嘛？揾啲爆啲嘅嘢啫嘛，正如你做節目一樣啫嘛，係咪？跟 寫 caption 啫嘛， 係啦，好似你寫 caption 咁，跟住咧你就塞啲 argument 落去，似模似樣嘅嗰、那個 methodology 啊，即係科學化啲嘅，咁咪搞掂咯。跟住我哋啲 friend 就大家互 call， 係嘛？你又 call 下我，我又 call 你， 你靚仔啦，我啊掂啦，即係唉講呢啲咁啊， 唔係我可以 review 你噶嘛，我 call 完你之後， 但問題你不斷咁樣 不斷咁樣 call， 不斷咁樣喺度搞完關係之後，你成個教學質素是怎樣的 其實不會揾食的工具你才說這個作為大學教授所以呢即是 Times 講話香港白手興家你真的讀過博士即是老實說大部分都黑米啦香港現在競爭那麼激烈大部分的大學裏面請的教師都不是請本地人的啦本地人沒有優先的大哥 是 不是先哪有優先的是不是為什麼那些歐洲不吵這些東西、 你估真的香港人優先 是不是你真的找笨啊喂，咁如果你教拜厄係真係國際知名嘅教授，咁我講大家就請你啦，大哥。 係， 我要國際排名嘛。喂，呢、這個社會就係咁噶啦。係 好撚現實啊。 係咪？正如你話，喂，啲人其實佢點解佢話係本土派，其實本質係右派嘅咁解啫嘛。咁你要吸納新移民嘅時候，你吸納邊啲啊？你問我，我梗係話，喂，人哋咁慘，香港人嘅老婆，喂，你梗係收咗嗰啲先啦，係嘛？喂，你唔係喎，啲人咧其實咧就係話，喂，我要揾啲有錢嘅。唔使我哋负担嘅。 係。 咪江志成啊李云迪啊郎朗嗰一炸囉。 係咪咪所以我成日都问㗎咁你唔吸纳啦咁你咪不如锁国囉。咁你好啦锁国你又唔掂。咁你要开放嘅时候咁你又面对嗰啲竞争咁点搞你咪自己自打嘴巴。你喺个面对个社会嘅竞争咁激烈嘅时候我梗係搵最精英嘅人才返嚟㗎嘛。咁嗰啲人先可以有 profit making 嘅能力㗎嘛。先可以赚到钱俾我哋嘅社会㗎嘛。係咪先会唔会好似我哋第二节咁讲你全民退休保障会破产㗎嘛。你到时香港七八万人口得一百万人做嘢嘅点样嗰六七八万人啦唔系细路就阿婆唔系就阿叔。 咁、个问题系你引入嗰班人出嚟喂嗰班人到時到後生嗰啲咁嘅仔女，咪又係翻過去歐美社會嗰度，佢哋成為唔到香港新一代嘅勞動力啊嘛。而香港新一代嗰一班人，佢哋自本身又唔肯生，慢慢啊變香港人自己本身變咗少數民族，所以香港人先對於全民退休保障呢一樣嘢係咁有戒心嘅啫嘛。 不但 anyway， 你問我即係真係面對一個咁競爭激烈嘅資本主義社會嘅時候。其实第一你是需要呢在个社会的政策上面呢是做返啲嘢㗎包括你房屋啊大量兴建公屋令到嗰、那个即係房屋嗰个供求和需求呢攞返个平衡。 阿土你咁会俾人斩㗎。咁 我俾人斩冇所谓你咪斩啦屌你咪欢迎啦。 你讲呢啲咁嘅嘢会。 好咩老到。 压抑楼价。咁但問題香港 你政府你斩到689先啦佢搞到而家雙辣椒之后。喂大哥。地产经纪啊好多已经执紧啊我告诉你听 即已经冇得捞啦，好多做翻正行啦，即系正行嘅意思就系翻去做文员啊，成成啊。是咪第二你中原啊美联啊嗰啲咁嘅地产铺啊所以再执紧啊。 所以施永青咪咁 Q 增689囉。 施永青就仲好笑呢条友。大佬楼价楼市好嘅时候又叫你买楼楼市唔好嘅时候又叫你买楼。屌呢条嘢呢条友嘅滚友嚟㗎大佬。你听佢讲你真係搵笨大佬。係咪我话俾你听如果我估嘅楼市 係 一两年会开始理㗎啦。 係。 因为点解呢你睇下大量供应紧700万个单位。 係。 如果你美国一喐嗰、那個息率嘅時候，即撲，哇！而家只係有價冇市嘅啫。嗱，你搞唔到房屋，你搞唔到好教育或者係社會福利嘅話，你成個香港嘅社會咧就好似而家嗰個現象咁啦。一方面就係呢啲咁嘅國際嘅傳媒啊，同埋智囊機構咧話你香港呢樣好撚勁，好撚勁，好撚勁。但係生活喺呢一度嘅人咧，根本係頂唔撚順個 cost of living。 嗯， 係啊， 好撚辛苦，個個咧就怨氣好重。 係， 怨氣好重咧就將嗰啲嘢賴咗落去嗰啲。即系蝗虫。 哇！咁即系大道废有仁义， 赖咗你新移民度。 系咯， 咁你呢个社会现象咪好咧？咁样其实根本就唔系宗族问题，你问我系一个阶级嘅问题，所以大家搞捻错晒， 系 搞捻错晒成个问题个焦点。 嗯 嗯， 揾翻个阶级问题翻嚟啦。点解大家咁捻开心啦？点解香港个快乐指数咧排名七十几、八十啊？ 系。 就因为大家生活压力好大 啊，系好捻大压力啊， 唔好捻信嗰啲咁嘅国际传媒、智囊机构嗰啲咁嘅调查，大佬嘥鸠气，话俾你听。 系啊， 系啊，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啊，阿租身推咪推得好攰啦， 好啦，食宵夜，食宵夜，拜拜， 拜拜。 我讲嘅啫。